我未試過咁樣 殘眼啊！我都未識到啲朋友。 啊，冇喎。 你 應 該問下你問佢哋。 係啦，先問下你哋。 瞓唔瞓陣啊？驚唔驚諗 ？OK。你又我企喺度先啦。你哋中意用企定坐喺度先？ 坐喺度舒服啲啊！ 嚇？ 坐喺度舒服啲啊！ 坐喺度先啊！得嘅，你哋都揾位坐啦。 有冇 捉錯？ 會唔會有個 大哥 啊？大哥啊！ 大哥， 不如我俾張凳。 我唔習慣坐喺度講嘢嘅。咁俾人坐啦，冇嘥張凳。 OK 嘅，咁樣得 㗎。 你哋企高，企高都好。 唔使，佢話太高啦。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唔使用麥啦。同埋嗰度都可以再企嘅。 但 係 我可唔可以喺 啲 後面 沖 咖啡啊？ 唔介意。 係 咪每人都飲一杯啊？ 係啊。你可以咁樣幫我宣傳，不過 我就得分啦。我哋呢個場咧係冇場租嘅嚇，咁啊，但係咧，我哋為咗表示對呢個咖啡館嘅支持咧，咁啊，請大家盡量咧試飲佢，最起碼飲一杯，最低消費就好啦。即係飲一杯啊！你知道呢個 coffee？即係阿 Vincent 係好出名嘅，佢沖個 coffee 係好出名嘅。咁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飲下佢啲淺焙咖啡啊，非常之好嘅。我哋係咪可以開始㗎啦？ 可以，隨時將個場交俾你。 OK 嘅， 歡迎你。 OK OK。 而家你 係主 場。 OK， 各位朋友啊，好。好多謝大家嚟到今日嘅呢個我哋叫做 Blue Note 文化沙龍。其實我今日咧係第二次嚟呢度嘅啫，即係我第一次嚟咧，就係我前一排咧就去心記簽書去完心記之後咧就上咗嚟呢度因為知道呢個 coffee shop 其實就好耐即係阿 Vincent 之前都同埋我啲朋友都叫咗我嚟呢度好多次，但係因為我住喺山城入邊啊，即係好難得會先至上一次嚇。咁所以我記得我上一次一嚟到就已經打烊啦，冇人嘅嚇。我同阿杜群即係牛津出版社嘅林杜群先生，就坐喺呢個位入邊。我一坐落嚟未飲 coffee 乜都冇做過，第一件事嘅啦喎。哇！呢度九湯一流喎跟住佢就一拍即合。就話好啊！我哋夜晚呢度咧就七點之後咧就收檔噶啦。咁你如果想嚟咧，我哋可以用呢個場咧嚟做講座咁樣。咁所以咧，當時我哋有一個諗法就係、如果能夠將呢個咁樣嘅好細細地嘅咖啡館，能夠變成一個可以定期做思想沙龍或者文化沙龍我諗會有一個好正嘅 idea。咁所以咧就有咗今晚呢、這個。有咗今晚呢個場合所以你見到我呢張海報入面咧，我哋叫做Blue Note 文化沙龍，有啲似深夜食堂嘅嗰個海報啊。咁阿杜群興設計嘅，你見到入面咧有個牌咧係寫住第一講嘅。咁所以咧大家千祈知道就唔係今日我講完就算嘅。其實我哋理想定我哋希望將呢個變成一個沙龍的一個景點或者場地我們希望我們之後呢可以繼續呢是繼續做的我已經繼續可能我們如果大家願意支持的呢我們將來可以一路喝咖啡我們可能有詩歌啦有文學啦有哲學啦我也都想計一個 idea 呢遲些我們可以搞一場音樂會嘅我有個很好的音樂人朋友咧喺國內咧，我一游說緊嘅，可唔可以嚟呢度咧？十一月份咧嚟搞一場音樂會。OK，anyway， 即係我想講就其實今晚是一個幾難得的場合咧，係第一場的開始。其實遲嚟嘅朋友其實可以入去嘅，我估等陣仲有人嚟。 入邊有好多空間， 可唔可以入去？大家盡量行入少少啊嘛。 用多啲入邊嘅空間。 OK， 今晚咧，今晚嘅安排咧會係咁樣嘅。我會先講 我希望可以講一個鐘頭到啦，然後我哋最少有一個鐘頭時間嘅自由討論，嚇、啊，即係話我希望我，不過通常都係會長嘅，就唔會短嘅，啊，我希望我講前半部分，下半部分咧，大家就我哋有足夠時間咧可以自由討論，然後大家想飲 coffee 嘅咧就揚手啦，係嘛，咁阿 Vincent 咧就會幫手嘅，嚇、啊，咁然後我希望我哋喺一個好輕鬆、自由、放鬆嘅環境入邊咧，啊，即係呢個唔係大學講堂，啊、即係唔係一啲好嚴肅嘅場合嘛。我希望我哋盡量咧係似一個沙龍嘅感覺嚇、啊，即係一個大家用一個比較輕鬆嘅心態咧去做一啲自由討論。OK， 即係我希望做到呢樣嘢嚇。我今日其實想講兩個問題嘅。今天的主題就是論活得好，論活好的政治，即是以個英文講就是 On the politics of living well， 這個是今天我想講的主題。但我想講的主題之前呢，我想先，因為今天是剛才講的整個文化沙龍的開場，我想講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什麼的時代，同埋我哋喺呢一個時代入邊啦，我哋搞一個咁樣嘅所謂嘅文化沙龍嘅意義係乜嘢？啊，咁我想做一個開場咧，幫我哋今日呢個場合咧做一個少少嘅定調嚇。OK， 我想所以我想講今日想傾兩個議題。OK， 第一個議題就講我哋活喺一個咩時代，同埋呢個時代公共討論嘅價值喺邊度？第二個問題先至翻翻到今日嘅主題。為咗準備第一個問題咧，其實我今日晏晝咧就重新睇咗兩本書嘅。第一本書咧就係 Max Weber 嘅《政治作為一種置業》。Max Weber 係德國嘅一個好重要嘅社會學家。咁好多朋友應該就算冇睇過佢嘅書咧，都知道佢1919年嘅時候咧。他就在當時的慕尼黑呢，就跟當時的德國的年輕人呢，就做了一場後來視為非常經典的一場演講，就是論政治作為一種置業。 OK， 這是我今天下午看的第一本書。第二本書呢，其實我就重新看回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幾乎所有文青都會看的一本書，就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看得太著迷，我在中大的 coffee shop 看得太著迷，所以很遲才來到。我想今天看這兩本書都帶給我一個 很大的感受，所以我想用這個作為一個開場。我們活在，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我哋呢一個 moment， 我哋當下呢個 moment， 我哋係活喺一個乜嘢嘅時代？或者我哋呢個時代有啲咩嘅特色？然後我哋身處其中，其實我哋睇唔睇得透咧？即係睇唔睇得透究竟嗱，我哋活喺一個咩時代？即係話，可能過多20年、30年之後，我哋望翻轉頭。可能我們會先可能先看得比較清楚2017年的香港，在香港的歷史發展裏面，它是處於一個什麼的狀態，或者是處於一個什麼的處境。但我們自己活在這個當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多多少少地看得清楚我們處於一個什麼的歷史處境裏面？你發覺這個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的，就是我們就是說自然身在此山中嘛，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在這個歷史的其中，但是很多時候呢，我們未必是很意識到呢，我們所生活的當下對我們自己或者對香港其實是處於一個什麼的處境裡面。正如剛才我所說， 韋伯咧喺1919年，佢去對峙當時一大班左翼激進青年，即係當年嘅左翼激進青年。1919年就係當時一次大戰啱啱結束，由英德國戰敗啊。當時韋伯喺佢嗰個講座入面去到最後咧，佢話即係佢已經意識到，即係佢當時佢已經意識到其實德國咧係危機重重，然後咧。可能嚟緊嘅時期咧，係會係非常之慘烈，非常慘痛。啊，當時佢曾經講過話，希望在座嘅青年嘅話，希望我哋十年之後咧，我哋再翻嚟 review 一下咧，我哋嘅處境究竟會變成點樣咁啊？但韋伯喺做完呢個講座之後，好快咧，佢自己就過咗身。又十年之後，1929年嘅德國當然就係啱啱即係希特拉興起，納粹德國嘅出現。由你大家知道就後來即係第二次大戰嘅出現，然後又大規模嘅屠殺猶太人，即係韋伯喺佢嘅歷史嘅喺嗰個歷史嘅 moment， 佢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即使佢係最精即係擁有最好嘅學養、最好嘅學術能力，但我諗佢自己都冇辦法預想到。十年後的即係當1929年之後的德國會係面對緊一個乜嘢嘅處境，而嗰個處境係對整個世界帶嚟幾多嘅災難。咁同樣嘅問題，我自己呢一兩年我自己都成日都會問自己，其實我哋係黎明前嘅黑暗啊，定係我哋而家黑暗啱啱開始咧？我哋而家所身處嘅時代。是建緊所謂的大國崛起，見到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啊？定係我哋嚟緊嘅中國可能會走上譬如帝國主義嘅道路，會唔會走上同台灣開戰？會唔會令呢啲嘅世界帶嚟更加多嘅動盪咧？坦白講，我自己係冇答案。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我自己覺得我們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不太知道在我們前面的歷史會是怎樣的，但是望回轉頭看回我們過去的三年，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感覺，就是其實香港是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轉變。我自己有很強烈的感受，就是其實香港 我自己這兩三年我感很強烈的感受，就是香港其實是一個歷史的風眼入面，香港其實面對一些很關鍵很關鍵的時刻，而我們在整個由1842，如果你問我甚至我可以說由1842年開始到今天的歷史，香港歷史裡面可能這幾年將來的歷史學家望回寫香港的歷史的時候，可能這幾年都是一些很關鍵的時候。為什麼我這樣說呢？昨天呢，今天是9月1日，昨天就是8月31日，我昨晚呢就和陳建文和另外一些朋友呢就在一個場合喝酒吃飯，然後我們突然間驚醒，我跟陳建文說哇，原來今天是831，即我自己不是很意識到昨天是831。831，如果大家記得三年前的831是什麼日子？三年前的831就是這個當即中方公布這個所謂831框架，是不是？即831框架就將香港走向普選的道路呢一下子就駁沉了，或者一下子將我們之前所有對於香港民主化的希望呢徹底粉碎了。由那一晚在天馬廣場，我不知道在座有些朋友當時都在現場，當時在天馬廣場就在海邊那裡就搭了個台，個台上面寫著兩個字，就寫著抗命這兩個字。當時戴耀廷就佔中三子站在現場，我們當時包括我自己在內有一班學術界的朋友呢上去宣讀一個聲明，如果你上網 Facebook 你找回那個聲明。三年前是一個，僅僅是三年前，你想想，其實是一個很 大家很絕望、很悲憤，又覺得在之前所香港追求民主化的道路去到那一刻呢就很徹底絕望。然後八三一之後，如果大家我暫時幫大家回顧一下的歷史，大家應該記得八三一之後整個香港就發生了、我們沒辦法，完全在當時三年前八三一我站在一個台上面的時候，我完完全全沒辦法想像到後來發生的一切。我相信在座都沒有人可以想像到，是不是？就是後來的九二六，後來的九二八，後來的七十九日佔領，然後去到今時今日兩個禮拜前我們又站出來遊行示威，因為當日的很多朋友現在在一個 監倉裡面，又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我們會有更加多我們很熟悉的朋友是要為這個香港的民主運動付出很大的代價。所以昨晚我們見到陳建文的時候，我很多的時候都是講緊佢坐監之後，大家點算啊？俾借攞帶啲咩書俾佢睇啊？佢喺入面做啲咩好啊？嗱，我哋回顧一下呢三年，大家諗下，我哋而家呢三年入面，我哋最喺我哋嘅公共生活入面，我哋最多人用嘅詞語係咩咧？即係我哋最多人聽到嘅，譬如我要真普選啦，抗命不認命啦。命運自主啦，然後接住落嚟，我哋開始出現以前從來冇諗過嘅香港獨立啦。然後喺啱先我講十日前個示威入邊，喺香港嘅好長嘅歷史入邊，我哋從來唔會講嘅。我從來喺香港遊行咗成廿幾年，從來都未聽過嘅口號：釋放政治犯，釋放良心犯。大家即係我哋身做新歌，但我哋身在其中，你冇發覺其實呢兩三年入邊，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入邊，或者喺我哋公共空間入邊，我哋用嘅詞彙咧，去推動我哋嘅社會嘅爭論入邊嘅呢啲核心嘅東西咧，其實喺以前嘅香港歷史入邊咧，幾乎係從來冇出現過。所以我想講，其實我係喺一個。我哋好似係進入到一個好新嘅、好新嘅時代，由香港所謂香港人嘅主體意識，其實係一路一路咁強化緊或者浮緊出嚟，然後開始我哋面對緊嘅，因為呢啲咁樣嘅抗爭，我哋面對緊嘅打壓亦都係越嚟越強，所以我哋而家開始講嘅係我哋進入一個我以前自己都冇聽過嘅槍。叫做威權法治，係咪？即係而家我哋開始講，我哋進入一個威權社會嘅時代。嗱，我覺得呢啲係喺我哋以前嘅生活入邊咧，即係包括我自己從事學術研究入邊咧，呢啲都係啲好新嘅東西。嗱，呢啲好新嘅東西對我哋意味住啲咩咧？面對一個咁，面對一啲咁新嘅東西嘅時候，你會發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好強烈嘅感受嘅。我覺得呢兩三年，香港好多舊嘅嘢咧，其實係一路一路咁崩塌緊。即係我哋以前覺得好，即係好賴、好穩定嘅認識香港、理解香港嘅舊有嘅框架、舊有嘅價值咧，其實一點一點咁崩塌。即係佢冇辦法去再去幫我哋理解我哋所面對嘅世界。即係我想講香港舊有嘅嗰啲舊有嘅啲權威、舊有嘅一套嘅價值觀、舊有嘅一套嘅想像，你發覺其實越嚟越唔 work 嘅。然後我哋以前所年青一代所崇拜或者所希望嘅嗰啲學術權威、知識權威或者喺社會入邊嗰啲權威咧。其實年輕的一代呢越來越覺得跟他呢就已經告別了他，所以其實我們是需要一些，就是在一個這麼關鍵的時代呢，其實我們是需要一些新的東西，我們需要一些新的知識、新的框架、新的價值呢 去幫我哋去 make sense of 我哋嘅時代，幫我哋理解我哋嘅時代，又幫我哋去知道咧，我哋應該點樣走落去。呢個係我想講嘅第一點，我想講嘅就係，我想講呢一集嘢，想説明咩？我想講就係，因為我哋面對一個咁關鍵、咁感受到咁巨變嘅時代，淨係激情係唔夠嘅，淨係憤怒係唔夠嘅。其實我哋係需要好多嘅 knowledge， 好多嘅思考咧，去令得我哋知道我哋呢個城市點樣走落去。喺呢個 in 呢個 sense， 我話其實今晚或者其他場合嘅公共討論，即係喺社會入邊、喺公民社會入邊嘅好嚴肅認真嘅思考咧，係變得非常之重要，或者變得非常之不可或缺。啊，呢個係第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我哋活喺個時代入邊，但我哋唔好知道我哋嘅時代係點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呢啲咁樣空間。第二個問題是我自己亦都在這一兩年、一兩三年裏面非常之困擾的，我其實經常都會問自己的 OK， 在這個這麼巨變的時代，或者在這個這麼大的關鍵性的轉變的時代，你作為我們作為一個個體，作為一個個人，我們可以怎樣呢？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我哋點樣安頓我哋自己咧？嗱，我覺得呢一個問題咧，我相信在座所有朋友咧，其實我估大家都俾呢個問題煎熬嘅。即係話，如果你真係關心香港、關心呢個地方咧，我相信冇人係唔會俾呢個問題困擾嘅。即係可能大家嘅答案可能係唔一樣，但我相信我哋每一日咧，你越 care 呢個地方咧，越在乎呢個地方咧，你都會發覺咧，其實我哋都冇可能係第三者，我哋冇可能旁觀者，因為我哋所身處嘅歷史係我哋嘅歷史。所以我哋點樣去做啲乜嘢，或者我點樣去面對呢個時代，其實係一個好迫切、好關乎我哋自己自身嘅一個問題。我在想講呢個問題之前，即係我想講落去之前，我想講就係想特登，因為我要睇米蘭昆德拉呢本書啦。我發覺咧，我年輕嘅時候，我講我九十年代喺中大讀緊書嘅時候，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其實我對呢本書嘅感受係好，幾乎可以談不上有任何深切嘅感受，因為佢講緊嘅古仔係講緊1968年布拉格之春。啊、當年即係男主角叫 Thomas 啦，即係湯馬斯。佢作為一個醫生，佢喺1968年布拉格之春嘅時候，布拉格之春即係意思即係當時嘅捷克有一場嘅民主運動，結果就俾當時嘅蘇聯咧就開即係軍事鎮壓，然後咧就喺嗰個大嘅時代背景之下咧 ，Thomas 自己即係作為一個醫生，佢點樣自處？佢點樣去安頓佢自己？佢面對呢啲選擇嘅時候咧，佢點樣去做？我發覺我啱先講，我二十年睇呢本書一啲感受都冇。我今日睇翻呢本書嘅時候咧，感受係好深刻嘅。又我更加發覺咧，我自己潛意識入邊，我完全冇意識到咧。我最近啱出呢本書《在乎》呢本書咧。原來所有的伏線和我所有的困惑呢，原來在昆德拉這本書裡面呢其實是講過的，而我自己是沒有意識到。最好玩的地方是 我自己 他用的一些 idea 呢其實一直都在我的生命裡面，但我其實一直都沒有浮出，我沒有意識到呢那些東西在這裡。所以我先講講這個故事，然後再回到剛才我所講的如何自處這個問題、這個 Thomas 呢，OK， 我講多少少背景先。如果你有睇過我在乎或者未睇，即係我喺在乎嗰本書入邊嘅序言入邊咧，我講我引出一個好哲學性嘅問題嘅。其實嗰個問題我用咗差唔多三個鐘頭咧，就係上個禮拜喺商務度講咗嘅，就係 caring， 即係在乎係一種乜嘢嘅 即係在乎作為一種生命嘅行為，嚇、啊，即係阿莫 Sir 嗰日喺度啦，咁即係 caring 或者即係在乎呢一即係呢個行為咧，其實個背後意味住咩？我當時特別提及過一個哲學家，就叫做Harry Frankfort Princeton 一個哲學家，佢話你真係在乎一樣嘢嘅時候，即係話你真真正正在乎一件事、一個價值、一種關係嘅時候咧。他說你會經歷了他有個字叫做 volitional necessity、就是說意志上面的必然性，他說當你真正在乎一件事的時候，當你面對選擇的時候，你會經歷了一種感受叫做非如此不可，即明明有得選擇，但你會覺得沒辦法，我非如此不可，即是說我在一個有選擇的狀態裡面，但因為我 care 那件事 care 到一個程度，其實你的內心呢有一種內在有一種力量咧，就令得你覺得其實冇辦法嘅，非如此不可。嗱，呢個就所謂叫做 necessity。嗱，我睇翻呢本書嘅時候咧，我發覺咧，其實非如此不可呢、這個咁樣嘅講法咧，最初係喺邊度出現咧？其實喺貝多芬嘅音樂，其實喺貝多芬嘅一個鋼琴四重奏入邊咧。其中一個章節，佢貝多芬自己寫到明咧，入面有個 note 寫明咧就係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呢個最初係貝多芬嘅鋼琴入面出現嘅呢個字，而當然貝多芬點解用非如此不可呢個字咧？佢自己後來加咗個注入去嘅，就話因為我哋所點解要非如此不可咧？因為我哋所在乎嘅嘢咧，我哋所重視嘅嘢咧，太重要啦，重要到個程度咧，我哋冇其他選擇，即使有很多的代價，即使有很多的考慮，我們都只能夠如此做。這個其實是的確是貝多芬的意思。我現在回到這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 exactly 昆德拉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是用了這個故事的，我講下去。故事就是 Thomas 的男主角，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本書先舉手看看，有幾人看過先，因為年輕可能未聽過，要不然回去買來看、OK、我你不用看這個故事，因為我跟著說你不用看得知道，女主角叫 Teresa， 其中一個女主角 Thomas 就跟 Teresa 就相戀，在布拉格相戀，在布拉格之春，即是蘇聯入侵了入了布拉格之後， Teresa 就跟 Thomas 說，她說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忍受不了，即是說我雖然很愛這個地方，即是 Teresa 是一個攝影師，他說我不想再在這裡忍受不了這個地方。 Thomas 就聽他說，聽他說之後呢，他們就移民了去瑞士，逃難了去日內瓦，你知道日內瓦是 中流國嘛，所以入到意味著他去到日內瓦之後，他們就恢復自由。 Thomas 有一份很好的職業，他是醫生來的嘛，很出名的醫生，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之後呢， Teresa就不辭而別，跟 Thomas 說我不能夠再留在這個地方，我忍受不了，我要回去，就我要回去布拉格。你知道那個布拉格已經是一個，即當時已經是被蘇聯統治了，變成一個高壓 的統治，極權的統治，他要回去。 Thomas 呢，當時他就面對一個選擇，他說我留下一定要回去。 Thomas 呢最後就決定他要追隨他，他要回去。他在這個小說裡面當時就說這句說話，他一直自己喃喃自語跟自己說，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我告訴大家，就是 我過去這幾年裡面，我經常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活裡面，其實經常都是浮現這幾個字，就是沒辦法，即 我不是用非如此，我就是沒辦法。如果你看過我本書，你記得我在2014年的12月10日在金鐘清場的時候，我那晚我看到有人拿些粉筆 在金鐘的現場寫字，我當時一條友睡在那裡睡了個幾鐘，睡醒之後跟著無聊就自己拿了粉筆之後，就我自己就寫了非如此不可這幾個字。如果你看我本書有一張相，但 我完全不記得了昆德拉，然後這本我完全不記得昆德拉講這件事，所以我當時我在雨傘的清場之前呢，其實我是將非如此不可這幾個字呢是寫了在 佔領區嗰條天橋入邊嘅地下入邊。我其實我繼續將個故仔講落去，非常之奇怪。我睇完之後我自己好震撼，因為我發覺Thomas 翻咗去布拉格之後，佢就繼續去做醫生。佢繼續去做醫生，又有一日佢嘅醫生佢嘅上頭佢外科主任就同佢講話 ，Thomas， 你喺1968年布拉格之春嘅時候咧，曾經喺一份自由派嘅報紙入邊，喺讀者來論入邊，你寫咗一篇文，你寫咗一篇文，嗰篇文而家上頭咧覺得係好唔妥嘅。你可唔可以將你嘅一篇文收翻？明唔明？即係話你要寫檢討報告。如果你寫檢討報告，你就過關；唔寫檢討報告，會有咩後果？等陣會講。話寫檢討報告，你唔需要公開，冇人會知道你做過啲乜嘢㗎。放心，明唔明？即係話你要會係一個 private record， 你嘅 record 咧，你啲嘢份檢討書就會留喺你嘅 personal 嘅 file 入邊，就冇事㗎啦。冇人知噶，你良心神唔使驚噶，冇人會向你逼問你噶。然後咧，你就可以繼續做你嘅醫生。而做醫生對於 Thomas 講係好重要。Thomas 講得好清楚就係，醫生係佢一生嘅志業，係佢最 care 最 care 嘅一份工作，唔僅僅一份職業。Thomas 寫咗啲咩文咧？當時佢寫咗咩文章咧？佢當時寫一篇文章，大家容許我慢慢講下。他當時寫了一篇文，就是關於希臘神話入面的故事，就關於這個 Oedipus， 就是伊底帕斯，就是等下我講個故事。他為什麼要講伊底帕斯的故事呢？伊底帕斯就是一個希臘神話入面最出名的一個悲劇故事。那個悲劇故事就是 Oedipus 就是一個男人，就他呢就被天譴，就是當時的神就說你這一生呢就會弑父娶母。Okay， 你會視乎，即係你會殺，即係你命定咧，你會殺死你嘅老豆，娶咗你嘅媽媽。咁呢、這個咁樣嘅預言咧 ，Oedipus 嘅老豆咧係知道嘅，佢老豆係知道嘅，即係佢出世，即係 Oedipus 一出世咧，佢老豆就俾人警告佢，所以咧就將呢個仔咧就拋喺荒山野嶺入邊，即係等希望等佢死。點知拋佢嗰個人咧就同情心大發，就冇將佢冇殺死到佢。所以啲 Oedipus 咧就 survive 咗落嚟，然後咧出到嚟最嗱中間嘅細節唔講啦，總之出到嚟嘅 in the end 嘅結果咧就係 Oedipus 咧真係命運咧，佢自己一路好想擺脱呢個對佢嘅命運，即係包括佢自己後來去阿波羅神殿問咗咧，佢都知道自己嘅命運咧就係會視乎殺母嘅，所以佢自己都好想一路擺脱呢個命運，但係結果咧嗱，呢個悲劇最出名嘅就係所謂 destiny 啦，你係冇辦法改變。所以結果咧，佢真係殺死咗佢老豆，由佢喺佢唔知情嘅狀態之下，佢完全唔知情狀咧，娶咗佢媽媽做太太，然後生咗兩個仔兩個女。然後 Oedipus 結果咧係知道呢個真相，佢知道呢個真相之後，忍受唔到自己，結果點咧？挖咗自己嘅雙眼落嚟。以事負責，以事對一些他明明不知道的事情負責任。Thomas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 Thomas 講這個故事是說，因為當時很多的捷克的共產黨員就說，我即捷克的共產黨當然是即鎮壓了很多的自由派的人士，將很多的異己殺死了他，將他坐監之如此類。有這些共產黨員就說，不關我事，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原來共產主義係咁邪惡嘅，我唔知道咧，唔關我事，因為個制度要求我咁做，所以咧我唔需要為此承擔任何嘅責任。嗱，你諗下香港而家都係嘅喎，好多官員、好多特首、政府嘅官員都話唔關我事啊，個制度係咁樣要求啊，嗱上頭落嚟啊，嚇，即係你將來將來如果有機會，你問翻而家嘅我哋嘅啲官員，即係判呢啲人坐監嘅。可能他都跟我們說同一番說話，不關我事， Ida 我無知， Ida 呢責任不在我身上。那 Thomas 呢就他面對當時那些共產黨員的這番這樣幫自己解脫的說話呢， 他當時就說這樣是不行的，你不能夠用無知作為藉口呢，將你所有的責任呢就要推得一乾二淨。我覺得這樣是一種很不負責任，對，即你明白嗎，即正如後來的正如二十世紀的即在納粹的時期，即你的德軍你不能夠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可以，我只是 follow instruction， 所以我就可以殺死無數猶太人，然後我的手都是 clean 的。Thomas 覺得這樣即不能夠用 ignorance 作為一個理由呢，去將你自己的責任推到一乾二淨。 Thomas 當時呢就在份報紙裡面寫一篇這樣的文，當然你知道當時那些當時捷克那些官共產黨當然就覺得很生氣，因為你這樣意思就是說你要他們承受承擔一個道德責任嘛。 OK， 這個就是一個背景。 Thomas 呢就回去捷克之後呢，個上級就咁樣將呢個咁樣嘅 offer 擺，即係呢個咁樣抉擇擺喺佢面前。你寫唔寫悔過書？你寫唔寫檢討報告？Thomas 諗咗一個禮拜，然後佢決定唔寫。Thomas 決定咧唔寫呢個報告。點解咧咁樣？嗱，佢唔寫呢個報告之後咧，就呢本書後來嘅故仔就一路啦。就他要承受無可取代的代價，他不能做醫生，然後會被秘密警察去審查他，然後他會甚至不單止不能做醫生，後來就變成一些清潔工人，即是由在此刻擁有一切最高尚的職業，受到所有人的愛戴，然後他有無數的情人，即是那種非常之優雅的生活的人，突然間因為他不肯去做這個所謂的檢討報告，然后他失去一切。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才是令我最困惑，究竟什么令 Thomas 做这个决定？ Thomas， 如果你看这本书， 我非常的有趣的，我发觉呢 Thomas 的决定呢，我自己我二十年看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我发觉我在写在乎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實我是用整本書的故事呢，其實來去回應或者印證 Thomas 的決定。類似大概的意思就是 Thomas 覺得就算沒有人知道，就算身邊所有人都沒有人知道，他都覺得不能夠寫。為什麼不能夠寫呢？對他來說很簡單，過不到自己的關，過不到自己的關。他覺得我如果做到这个行为，我的生命就不完整，我的生命就没办法再 claim 一个 integrity， 我的生命就没办法向自己交代，不是向其他人交代，是没办法向自己交代。所以他知道承受这么大的代价呢，他都要做了这个决定。由非而此不可这个 idea 呢又再一次出现。由 Thomas 一次又一次問自己，在那本書裡面一次問他，他很有趣的，經常問自己，是不是真的非而此不可呢？為什麼是非而此不可呢？尤其當他後來面對各種各樣的災難的時候，他都會一次又一次問自己，如果當初不是這樣做選擇的時候，其實會不會好一點呢？這個問題不是一路永逸，而是一次又一次呢去敲問他的靈魂。為何我要講一個這麼長的故事呢？今天這個場合會不會一年之後、兩年之後、五年之後，有一天香港政府的某個部門前朝周寶松，你當日在 Blue Note Cafe 講過這番說話，你收不收回？你在雨傘運動期間，你在 Facebook 期間寫過這些這樣的東西，你撐過這些這樣的人，你需不需要寫檢討報告？你需不需要交代？你需不需要沉默？你需不需要跟這些搞事分子劃清界線？我可以跟大家說，這個問題在香港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的。即是最後我 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从来没有想过呢，香港有一天呢，你是会开始有这种这样的担忧恐惧。而我可以很真实地跟大家说，最后在这个 moment， 在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状态呢，其实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现在其实是开始要跟人划清界线，现在很多人开始要跟戴耀廷划清界线，很多人会跟我说陈建文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熟的，可能很快我身边很多学生跟我说周宝松不是我的老师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些很远的事，我想说的，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有这个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在罗湖桥，即是在罗湖桥那边，其实早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而即我想今天在这个这样的场合跟大家说的是即我第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第二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可能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可能我们开始意识到呢，我们是经历的，可能我们来会经历一些比较艰难的事情。而在这个艰难的事里面呢，我们没可能是旁观者。我刚才在 Thomas 的问题总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呢，可能都会敲问我们，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座林道群是牛津大学的编辑，然后有些朋友是记者，有些朋友是中学老师。可能我们会在每一个场合，你可能都会面对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做不做？做什么好？做这些事情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有几非如此不可呢？要吞几多好呢？这些问题呢， 我当然没有一个肯定绝对的答案给大家，但 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OK， 在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回到刚才我说的，我今天第一个问题想说的就是我们活在什么时代，还有、在这个这样的时代，我们做这些这样的公共沙龙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嘛。这个就我想说的，就是个意义，当然意义是我们每个人赋予的。我相信在座每一批朋友今天坐在这里都是带着不同的理由来的，可能你想喝咖啡，可能你想听我讲嘢，或者 whatever， 或者你 有对于所谓咖啡沙龙的某种的想象，你想看看什么样子。但我想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一即我们现在当下做的活动，我觉得是很 valuable 的。我们香港不是太多这一类的活动，是太少，即是说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我们以一种非常非常认真的态度去就一些公共的议题去进行一些很认真的思考、对话、讨论、辩驳。 我觉得我们当下今晚是一个这样的场合，这个这样的过程对于我们自身或者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呢，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第一就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本身是很重要的，是吧？就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本身是很重要，关乎我们这个城市的未来，关乎我们自己怎样安顿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本身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二就我们走在一起，我们以一种说理的方式去讨论这些问题，即我们不只是情绪，不只是口号，而是我们相信这些这么重要的问题呢，是不是纯粹是靠权力来决定，而是有道理可讲。我们不能要求我们自己讲道理，即我们手上没有枪没有炮， 我们面对的权力可能是很 powerful， 但是最起码我们没有他们没有枪没有炮没有警察没有催泪弹，但最起码我们有道理可言，我们愿意讲道理。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共生活呢，是有道理可言。这个是一种的对于生活的要求。第三样东西呢，就是我们走在一起， 我覺得跟我們在 Facebook 裡面聊天，或者在自己的私人生活裡面去聊天，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有一種我們所說的公共性。即是我們是在一個，譬如我們 Facebook 是不是，我們這個場合不需要報名，所有人都可以來參與。我不單止在 Facebook 將這個海報貼出來，我將在微博裡面也貼出來，我微博上面有成17萬的 followers。 即是我想跟中國的其他人說，我們就是要這樣談話，我們就是要在一個公共的場合， 我歡迎你們任何人都可以來，我們不會 check 你的身份證，不會什麼背景，所有人坐在這裡，我們都是可以自由平等地去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spirit， 就是這種公共討論的精神呢，其實是很重要的。最後一點，我覺得這些這樣的沙龍我為什麼重要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在我們日常的大部分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們不會有這些這樣的場合的。我們大部分的生活呢，都所叫我們所謂的 private life， 是一個私人生活。然後我們在我們的私人生活裡面，幾乎就不會碰這些，很少會跟我們的朋友、家人呢，會去認真地去這樣去談這些議題。所以其實各位今晚坐在我們大家 together 走在一起呢，其實我們 experience 了一陣，經歷緊、經驗緊一種跟我們在我們香港日常生活裡面沒有經歷的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我叫做公共生活。而這種公共生活，你如果問我最 deep 的 sense， 其實它是會很 valuable， 都是我對我們的生命很 valuable， 同時它是彰顯的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某一種的 dignity， 即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即尊嚴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們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僅是吃喝玩樂，不僅僅是賺錢炒股賭馬，而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價值理性和我們的思考能力呢，去即 exercise 我們的 value judgment 呢，去就我們的公共世界進行思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法國哲學家 Pascal 呢，帕斯卡有一句說話，他說即人是很脆弱，人是一根蘆葦，即人是很脆弱的在這個世界裡面。但是人最高貴的地方在哪裡呢？跟其他萬物比較，人最高貴的地方就是人能夠思考，人懂得思考。所以其實我們能夠去善用我們的理性能力去思考，我們大家一起去思考本身，其實是彰顯著我們自身的一種的高貴，或者我們自身的一種尊嚴。而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我所說在香港日常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們不是有那麼多機會去做這件事。OK， 我想簡單說，其實在我想說的就是我們這種這樣的沙龍，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而不僅僅是聽一場 talk 或者喝杯咖啡就完，而我們要見到 我們這個當下這個 moment， 我參與這種 activity 本身， 我自己真心覺得呢，對我們這個城市本身的未來呢是息息相關的。我們談，不單止是談這個議題，我們希望百花齊放，不單止只有 Build Look 的文化沙龍，在其他的場合、其他的社區裡面，你想像一下香港，如果越來越多人去搞這些沙龍，大家習慣去談這些議題，我們的城市的風景又會不一樣。 OK， 這是我今天想講的第一 part， 對不起，講得太長，我們講第一 part， 然後呢，入正題。剛才是正題，前正題，現在是正式的正題。我想跟大家說，今天的主題本身是論即是活得好的政治。論活得好的政治，我講我的 conclusion， 我講一句講完，我想講的就是一個政治和活得好是息息相關的。即是說當我們去思考，我想講的就是我想將 living world，即是活得好或者活得幸福跟政治是靠近的。或者我們去思考什麼一個好的政治的時候呢，即譬如我們想像我們每人都關心政治，當我們去思考政治的時候呢， 我自己想 put 一個 argument， 就是我們思考政治的時候，我們所思考的政好的政治或者公義的政治、合理的政治的想的東西呢，是跟我們作為一個 individual， 作為一個個體能否活得好呢，是扣緊或者息息相關的。我想 put 一個這樣的 argument， 我想論證一個這樣的 argument。 而如果這個 argument 成立，你們覺得是 convincing 的話呢，我希望到最後告訴大家為什麼這個 argument 這種這樣的對政治的理解為什麼是這麼重要，尤其在當下的香港或當下的中國，這個這樣的思路呢為什麼是這麼重要。 OK， 我想做這件事，但是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這個問題值得談呢，為什麼這個問題重要呢，是因為在政治哲學入面或者在學術討論入面，其實很多人覺得呢這兩個問題呢是不相關的，是割裂的。即是說在政治哲學討論入面呢，其實很多人覺得 have a good life 和 just politics 呢，即公義和正義的政治和美好的人生之間，這兩者之間呢其實呢是區分開來，或者是彼此不相關的。為什麼呢，我先提供一點背景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這個問題很多人會覺得不重要。第一，你會見到其實如果你看回我們自己的人生，其實沒有人會不 care 自己是否活得好。我覺得你認真問一些，問我們在座每一個人，如果你問回你自己，其實你都覺得你自己活得好不好呢，其實這個問題呢是很重要的。這個問題不是我說的，最早說這個說話的就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所謂 Nicomachean Ethics 那本書裡面，他一開篇的時候呢，他就說過一個很出名的說話，他說我們每個人在人生裡面追求不同的東西，我們追求金錢，追求名譽，追求快樂，追求各種各樣的東西，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們都有很多東西的追求。但他說你問回自己，望回轉頭，我們追求各種各樣的東西， ultimate 最終其實你想做什麼呢，其實你想你自己過一個好人生，你希望你自己有一個 happy life， 有一個 flourishing 的 life， 有一個 good life， 或者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個 well-being， 即你生命是一個 well-being 的狀態。 Aristotle 說其實這個你望回轉頭，我們每人都 care 這件事，我覺得這個是有道理的。尤其你想想，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未必是 care 周圍的人活得好不好，但我們會很 care 自己活得好不好。如果尤其 你認真想一想，這個問題是很真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跟人的存在狀態很有關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是會死的，即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們的生命只能夠活一次，而我們的生命是沒有辦法重複的。所以 你明白就是我們每人做一個有限的生命，而我們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在前面某一個 moment， 你就會 stop， 然後你就會消失嘛。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沒有人，因為而你的生命呢不是其他人的生命，而你的生命只能靠你自己活，人生是沒有人可以幫你活的，你只能自己活出你自己的人生。所以剛才我都說 living world 這個問題呢 put 在每一個人的面前呢，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它是構成我們整個不同的人追求不同東西的一個沒辦法擺脫的一個背景。 OK， 如果這個問題這麼重要的話，那我們怎樣去思考這個問題呢，究竟 在人類歷史裡面，其實大家怎樣去 provide 什麼的答案呢？ 我見到就第一，就是譬如在前現代的社會裡面，在一個宗教的社會裡面，這個問題可能對他最簡單的，就是一個美好的人生就是相信上帝，侍奉上帝， follow 上帝的指示，活出一種宗教的生活，那個就叫做 good life。 但去到 modern society， 或者我們現在的社會，我們現在的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什麼？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不同人有不同的信仰，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所以你發覺我們在現代社會裡面，當我們問這個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 good life 的時候呢，其實你會發覺很多時候人會覺得就是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即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或者這個問題呢是主觀的，即最重要的心覺得這是一個 subjective 的問題，即是一個主觀的問題，因人而異，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你有你的宗教追求，我有我的炒樓追求。所以呢，對於這個所謂的 乜嘢係 good life 呢個問題呢？好多人喺學術界入面，好多人會覺得呢，其實呢個問題已經係消解咗嘅。呢個問題已經唔再係一個我哋可以去理性去回答嘅。呢個 Max Weber 啱先我提嗰個哲學社會學家馬斯韋伯，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命題，啱先我所講就係、是、佢覺得佢話喺現代社會經歷一種叫做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就係世界嘅解咒啊。當基督教，當上帝已死，當基督教唔能夠再提供一個所謂叫終極嘅安身立命嘅答案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無神冇上帝去支配我哋嘅人生嘅年代咧，我哋宇宙本身係冇 meaning 嘅，所以剩低嘅咩咧？剩低嘅就係你自己幫你自己嘅 define 嘅 meaning 啊！呢個譬如存在主義沙特嘅講嘅最多係呢啲啦，係咪？即係話存在先於本質啊，抉擇高於一切啊！意思就係話你嘅人生，每個人嘅人生就係你自己嘅 define 嘅。你自己 make choice， 你嘅 choice， 你嘅決，你嘅 radical choice 咧，你嘅決定，每個人嘅選擇咧，就決定咗你嘅生命。而你嘅選擇同我選擇唔一樣，所以我哋喺呢個 ultimate 嘅選擇入邊咧，我哋冇所謂 rational ground 嘅，冇所謂理性嘅基礎咧，可以回答呢個問題嘅。咁結果係咩啊？結果就係呢啲問題咧，即係關於如何活得好呢個問題咧，就變成一個就被認為咧係。入到去所謂的個人的領域入面，即係私人領域入面嘅，純粹一個 personal choice 嘅問題。呢個問題咧係冇解嘅，冇得回答嘅。啊，呢個係一種嘅，啱先我講啦，呢個係非常之 popular 嘅講法。咁正因為此，你會見到譬如喺現代嘅社會科學入面，最多人講嘅字咧叫做 neutrality， 中立性咯。係要讀過社會學啲朋友，甚至喺社會科學啲朋友會知道，最中立性嘅意思就係我唔 make value judgement。即係我唔做價值判斷嘅，即係我哋只係問呢個世界事實上係點樣，呢我哋嘅社會事實上係點樣，指呢個社會應該係點樣，呢個社會好唔好，呢個社會正唔正義，或者呢個世界有冇價值呢啲嘢咧？佢覺得呢啲問題咧係 scientist 或者 social scientist 咧係冇辦法回答嘅。嗱，呢個係一種好強烈嘅，我想講就係非常之 popular 嘅一個社會背景。嗱，另一個原因點解我話啱先講就係點解喺而家嘅社會入邊？會將政治同所謂 good life 呢兩個範疇割裂開嚟咧？呢個另一個啱先我所講相關嘅就係、是、呢、這個同當代自由主義嘅一種好出名嘅論述咧，係息息相關嘅。就係、是、簡單講嘅就係、是、用啱先我所講嘅叫 neutrality 呢個字，一種好 popular 嘅，即係我所講當代自由主義，由1971年 John Rawls 以降嘅自由主義，其中一種好觀點就話、是。他覺得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特徵是什麼呢？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特徵是他自由主義最大的目標就是怎樣去確保 ensure 我們的社會不同的人呢有足夠的選擇的自由去選擇他自己想過的生活就夠了。而對於什麼是 good life 這個問題，自由主義說他們沒有預設任何的立場，他們不會 favor 又或者 discourage 任何的特定的關於美好人生的想法，即是說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面是保持中立的。 OK， 即是說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幫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義是幫自由民主制提供一個 foundation 的一套的政治哲學。而這一剛才我所說的，在自由主義裡面其中最 dominant 的一種想法就是good 和 right 是區分開來或者割裂開的。而自由主義呢對於什麼是 good life 呢，他覺得這個問題呢他不需要回答或者不關他事，他說這個問題就交給個人去決定就可以了。而所謂 right 就是關於公正合理的領域，就是在政治的領域裡面，他們唯一 concern 的呢就是 concern 怎樣確保我們每個人得到你所應有的權利呢就夠了。這種想法呢，譬如在 中國社會裡面，我的老師石延康先生，即以前我的政治人啟蒙老師，就是最遲這種這樣的立場，即他很相信，他覺得自由主義最核心的精神就是這種這樣的 neutrality 的論證，即是中立性。而他覺得自由主義之所以這麼強調所謂國家中立或政治中立呢，是因為他覺得自由主義背後呢是預設了一種價值主觀主義，即價值主觀主義或者價值的相對主義的立場，即覺得關於 good 的問題是 subjective 的，關於 good 的問題是 relative 的，所以政治是沒辦法回答的。 OK， 而我自己是不接受的。 我覺得呢種諗法咧係大錯特錯。我自己咧係啱先又講，因為我嘅老師係沙生濟爾康先生，而我對自由主義嘅理解咧係經佢咧，然後我去接受。所以咧，我係用咗好長嘅時間咧去 struggle with 呢種咁樣嘅諗法，然後咧 struggle with 我老師嚇，我以前經常一坐低就同佢嗌交，就嗌我啲咩嘢。咁佢自己好開放嘅，即係話我真係我哋好認真嚟 debate 嚇。所以我過得相當相當長嘅時間，其實我先 overcome 呢種咁樣嘅論述，呢種咁嘅講法。然後我先至會覺得咧，自由主義真正吸引我哋嘅地方，或者自由主義最精彩嘅地方，恰恰唔係將 good， 所謂將 good life 同政治咧割裂。而我正就係想講係真正嘅好嘅政治咧，係離唔開一種對於 good life 嘅理解。好嘅政治咧係離唔開一種對於 individual 嘅 well being 嘅理解。呢個係我啱先講，我想提供一個背景，我想去論證咧乜嘢係構成 good life。嗱點解咧咁樣？嗱，我先嘗試稍稍回應一下啱先我提出呢兩個問題先。第一咧，我係好唔滿意呢種咁樣嘅論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同我嘅真實嘅政治關懷好有關係嘅。嗱，如果啱先我講嘛，我哋實際上我哋每個人喺我哋嘅生活入邊。我哋最 care 我哋自己就是我哋自己活得好唔好啊嘛，即系话我哋作为一个体，我哋好 care 自己活得好唔好。然后如果政治，如果所谓嘅政治或者所谓嘅政治原则系同我哋活得好唔好系割裂或者唔相关嘅，跟住我就好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点解我要 care 政治？明唔明我想讲咩？即系话点？如果政治系同我 good life 同我自己个生命活得好唔好系 detach？或者是 separate， 甚至是沒有相關性的。而我在我的生活裏面，譬如在香港，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我對我們的 good life， 我 exactly 在我們香港人的生活裏面，我們很少人會覺得政治和我們自己活得好不好是相關的。我們活得好不好，我們覺得我賺了，我賺錢了， 我有多少 happiness， 我家裡的層樓有沒有升值啦，就是在我們實際上的生活裏面，我們正正是覺得政治呢是一樣呢跟我們很遠的東西。政治好像是一些外在的東西，最多就是四年投一次票，投完票之後呢就跟我不相關了。我說如果香港就如果政治就是這樣的話，我們做什麼要去忍受催淚彈？我們做什麼要這麼辛苦要爭取民主？你明白我想說嗎？就是我會見到的就是而這種這樣割裂的觀點呢，其實它是很難呢，如果我們用這種觀點去看我們的政治世界呢，其實反而政治是令得我們很多人呢不願意走入去公共生活，或者看不到他的公共生活、公共參與呢跟我們自己的 personal life 之間呢是有什麼相關性和有什麼重要性。 OK， 這個就是第一個所說的，我覺得我很不滿意的地方。第二個地方很簡單，第二個就比較牽涉，這個是一個我所說的關於motivation 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動機、個體的生命怎樣 motivate 去參與政治。另一個問題就比較學理性的，很簡單，我們直接問一個問題。自由主義之所以為自由主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剛才我所說的就是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特徵就是 ensure 或者確保我們每一個公民都能夠享有平等的自由或者平等的權利。 OK， 這個我們所說的，我們應該有政治參與權，所以我們有我希望有民主，我們希望我們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我們覺得，我相信無論你有千花百門的自由主義，我相信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面大家都認同的，就是自由主義覺得國家最重要的角色或最重要的責任是要確保我們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一系列平等的權利去追求自己的生活。那我立刻在這個問題上面我追問一個問題，這些權利的基礎在哪裡？點解呢啲權利？點解我哋覺得？譬如我問大家，點解香港人2003年嘅時候50萬人上街示威，要去 fight against 呢個23條立法，係咪？點解喺2014年嘅時候，我哋上街要爭取真普選？嗱，真普選就話我哋每個人有得投票。我問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咁 care 我哋嘅自由唔會受損？點解我哋咁 care 我哋每個人都享有平等嘅政治權利？ 为什么我们这么在乎、我当然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答案，如果你问别人你可以答我，我想的原因是我们 care 他，因为他很重要，因为这些价值很重要，是吧？跟着我再问他，这些价值为什么这么重要？ In what sense 他对我们这么重要？不是的，我们不单止要问对香港社会整体是否重要，甚至我们都不是问有了民主之后香港的经济的 GDP 就可以增长多少，楼价就升多少。我相信所有 defend 民主人呢都不是从所谓的大我啊社会整体的角度，很多时候人站出来上街站出来争取的时候，是因为他 send 到他所追求的这些价值是跟他的生命是某种的连结，或者这些价值呢以某种形式呢是跟他所理解的 good life 呢是扣紧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追求权利、追求自由、追求投票、追求普选，究竟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 good life 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我如果不息息相关的话，我觉得是答不到我刚才提出的这个 puzzle。 所以 OK， 明白我想说什么？我需要刚才 我简单 summarize 一次。第一，前面有一部分我就说在现代的学术世界和现实真实社会世界里面，其实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将我今天刚才的命题将它割裂了、区分了。然后我说你如果开一个这样的割裂的观点的话，即是 good， 简单的就是 good 和 right 之间的这样的割裂的观点的话，它会面对刚才我所说的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刚才我所说的公共参与，即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公共。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政治的价值的基础在哪里？你不能够说那些权利就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那些叫做自然权利，以前我们叫 natural right， 我们天生就有的。你发觉这些这样的论述呢在今时今日是没什么说服力的，因为当时譬如说自然权利的时候呢，譬如洛克亚他们呢，是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基督教背景的嘛，你明白，就是觉得人就是，就是譬如John Locke当年讲的时候，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他讲这些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政府议论的时候，或者你看美国的独立、美国的独立、宣言的时候，一开波就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 equal 的，我们每个人都是 free and equal 的，所以因为我们是 free and equal 的，所以我们就 entitled 那些 natural rights， 所以国家最重要的责任呢就是保障我们的 natural rights。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论述，但这个论述在现在在现代社会不 work 的嘛，因为现代社会有人会说你会告诉我知道上帝在哪里啊？如果我不信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些权利呢？ OK，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论证。 OK， 这个我想做的下一步，OK， 那我们怎样去思考，有开始上一个，我们怎样去思考什么叫做人的 good life 呢？是不是 OK， 我们是不是没有完全讲不到下去，是不是完全 arbitrary， 是不是完全任意的呢？我相信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要思考，当然什么叫做 good life 呢，一定是会有多元性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明白吗？就是说譬如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我问你，你心目，你要写下纸仔，你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这个我想说一定是有个差异性，一定是有个多元性在那里。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差异性多元性的背后，其实会不会有一些 common 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共通性普遍性的东西？而那些共通性普遍性的东西呢，正正是构成我们，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追求，但那些共通性普遍性的东西呢是对我们的 good life 很重要的。而那些共通性的东西呢，要实现那些共通，即是令得那些共通性的东西是能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呈现出来，我们是需要政治，我们需要一种好的政治呢去实现这些东西。你看到这个就是我的思路，我的论证的 strategy， 好不好？现在我逐个来拆解这些东西。第一就是我觉得要答这个问题呢，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呢，就是 What is human beings？ 即是任何关于人怎样活才叫做活得好呢，你一定没办法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 OK 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先需要问我怎样理解我们自己，人是一个什么的东西。这个问题呢 我哋會發覺咧，其實所有由古至今，由孔子、孟子、柏拉圖、亞里士多，由去到今時今日嘅哲學家咧，我覺得所有嘅倫理學、政治哲學咧嘅理論，其實背後咧，其實都係臆設咗一個咁樣嘅答案嘅，或者佢都需要臆設一種對於 What is human nature？What is human being 呢、這個咁樣嘅呢一個問題，佢需要有某種嘅解答，由佢基呢個解答之下咧，去推論出或者論證出一種嘅政治觀出嚟。OK， 我而家嘗試咧，我拋出一啲我對於乜嘢叫做 What is human being 呢個問題嘅一啲嘅諗法出嚟，睇下你哋覺得，我盡量希望我覺得呢啲諗法咧係盡量冇咁 controversial， 大家都接受。第一，人係一個。人是一個生物性的存有，這個我沒有人去否認的，即是我們講其他東西之前，我們先要見到我們人是一個 biological 的 being， 我們需要空氣，需要飲水，我們需要有最基本的居住條件，我們病呢，即如果我們有病痛呢，我們會覺得很痛苦，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哎呀，我很喜歡病啊，病咧，我的生命嘅即係只有即係除咗嗰啲禁欲主義或者嗰啲即係自虐嘅咧，即係我想講就係對於一般人嚟講 ，OK， 首先我哋要意識到第一就係我哋係一個 biological 嘅存在 ，biological 存在意思就係、是、因為我哋 biological 我哋有啲咁樣嘅 basic needs，OK，、okay? 我哋其他啲 basic 嘅需要，如果呢個 basic 嘅需要得唔到滿足嘅話咧，我哋嘅生命好難話得上我哋係活得好嘅。譬如如果我們活在一個極度貧窮的狀態，你很難 convince 自己呢是活得很好的，如果你是個身體 你一出世就你已經是 disabled， 或者你一出世你的健康就很差的，我相信你的人生呢是很難說你活得好的，因為這些條件就是說最 basic 的條件你沒辦法滿足，這個是第一點，人是一個生物性的存有，它需要一些基本需要去maintain這個 biological being 的運作，它的 functioning， 如果這些 functioning 不能夠好好地維持的話，它的生命就不好， OK， 就 bad， 它的生命就是一個 bad life， 這個是第一點我想跟大家說的，我 suppose 這個大家沒有什麼爭議性先。第一，但是人是一個有限性的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其實一定意識到的就是人是會死的，其實我們人生所有的討論呢背景都是意識到我們是會死的，我們所有的人生的規劃，我們所有的生命的想像追求呢都是意識到一個背景，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限，我們不知道我們何時會死，不知道 exactly 哪一個 moment 會死，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是會消失的，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這個構成第二個背景，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就是說我們在一個有限的生命裡面去追問如何活好自己的人生，而這種有限性呢是 constrain 了所有的東西的，如果你不信你想像一下，你想像一下，如果你的生命是不單止是只有70歲80歲，你知道香港已經很小了，香港是全世界，你知不知道香港是全世界最長壽的一個社會，是女性比男性長壽，現在去到86、87歲，是更厲害的日本人，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大家都說我們活得這麼痛苦，但是為什麼香港人這麼長壽，這個是，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很滿足的，這樣 OK， 我想說，如果你想一下，我們的生命是 unlimited 的，我們的生命好像這本書一開頭引用尼采所說的永劫回歸的說法，如果我們生命可以永遠的重複的，重新永遠都可以重新開始的，我相信我們整個對於生命的想像或者對於生活的要求呢是 totally different 的， OK， 這個第二樣東西，我們生命是有限的，第三樣我相信你都會同意的，人是活在社會裡面， 我們不是魯賓遜漂流記那個魯賓遜活在一個荒島裡面，我們不是野人，我們一出世就已經活在一個 community 或者我們活在一個 society 裡面，人是一個 social being，這個很重要的，人是一個社會性的存有，是一個 social being， 因為我們是 social being 的意思，所謂 social being 的意思就是我們是活在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裡面， 我哋唔係孤零零一個個體，我哋活喺各種各樣嘅 social relation 入邊。所以我平時話，我哋係香港嘅公民，我哋係某一個教會嘅教徒，我哋係參與咗某一個政黨，你明唔明？其實你諗下，你望翻我哋自己，當你問 who am I 嘅時候，我哋唔僅僅係問緊，唔係就係講緊我係一個 biological 嘅 self 啊嘛。我哋仲會用各種各樣嘅 social relationship 咧，去 define 我哋自己。而呢啲 social relationship 好重要，但呢啲社會關係，大家可能你冇意識，我哋自己未必意識到嘅。呢啲社會關係其實係 provide 咗最充分嘅 resources， 各種各樣嘅文化資源、道德資源、倫理資源咧，去令得我哋嘅生命變得 meaningful。即係喺呢啲 social relationship 令得我哋嘅生命變得 meaningful。如果你唔信，你問下你自己。如果你問下你自己，你話聽完我就嚟死啦，只得一日嘅生命。望翻轉起，你問翻你自己，你最 care 啲乜嘢？即係喺你嘅生命裏面最 care 咩？可能你發覺你最 care 嘅嘢咧，就唔係層樓，或者股票，或者你呢個 moment happy 唔 happy。而你發覺你最 care 嘅，往往就係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OK， 我想講嘅就係話 social relationship， 即係話，因為我哋係一個 social being， 所以我哋嘅 social relationship 好唔好咧，係直接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明唔明我想講咩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舉個例。如果我哋嘅社會，我哋嘅 social relationship 係一種好恐懼嘅狀態入邊，會一種好恐懼嘅。我哋每個人之間冇信任嘅。我呢個 moment 我講每一句説話，我都好驚，我都要三思而後講，會唔會俾人抽頭算帳？會唔會有人喺度錄音？會唔會聽日咧就會俾國寶咧召我去？呢個你知道冇講笑，你每日呢個係必然嘅。唔係你天方夜談。我喺大陸教書嘅所有朋友同我講，佢哋而家喺班房入面。全部都有攝錄機，有攝錄機，全部以前都係直接，最多都係連去到學校嗰啲保衞處嘅啫。而家唔係嘅，而家嗰啲攝錄機咧係去到出邊嘅，即係話咩啊？即係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唔係一個 metaphor， 係一個好真真實實嘅喺當而家嘅大陸嘅高校入邊存在。嗱，你可以想象喺嗰個狀態入邊。又你知道，可能你未必知道啊！我哋喺大陸高校入邊有好多叫做職業學生。職業學生意思係咩？就會幫學校打報告 ，record 你講過嘅嘢，又有需要嘅時候咧就 punish 你。我舉呢個咁嘅例子想講就係，如果你活喺嗰個狀態入邊，你嘅作為一個老師咧，我哋所謂講嘅師生關係，你點樣去聆聽？你如果我作為一個負責任嘅老師。我怎樣去透過教育這件事去 realize 我的價值呢？明白我想說什麼？第二個例子，我們說 social relationship 裡面，如果我們會在一個大家沒有信任的社會裡面，我們會是怎樣的呢？我想大家應該聽說過，例如早幾年大陸有個叫小熱熱事件，就有個小女孩就在馬路上，在佛山還是在廣州被車車死，然後是完全沒有人去救她的。然後你知道大陸咧，而家譬如啲老人家跌親，你想去扶佢咧，大家先做一件事，你知唔知做咩啊？攞手機先影低先，點解啊？因為驚俾人落裝佢搭咧，就係話啊，你欺負老人家，係你推冧我嘅。即係話，如果你想去幫佢咧，你都先要用手機留低記錄證明咧，唔係我推冧佢嘅。然後咧，先自證我清白，我先至敢去幫佢。啊，呢個唔係天方夜談，係。很多人現在在大陸的處境，但 我想說什麼？我想說就是這個一個即一葉之秋，我想說就是，如果這個 social relation， 我是一個 social being， 然後你 在那種社會狀態裡面，我們沒辦法，我們時刻處於一種恐懼的狀態，我們人與人之間是沒辦法建立最基本的信任的社會關係裡面的時候，你會發覺你的生活是 很 miserable。 OK， 這個第三點我想說的，我們是一個 social animals， 我們是一個 social being， 記不記得我想說，第一點我們是一個 biological being， 第二點我們是一個有限的存有，第三我們是一個 social 的存有，第四人異於其他動物的地方，由孟子開始講所謂四癲之心，或者亞里士多德所說人有理性能力開始，我們相信人和其他動物或者和萬物其他萬物最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人擁有某些的 abilities， 其中 人擁有很多 abilities， 但是人和其他動物我相信最不同的地方有兩個 abilities， 是不是？第一就是我們有 more abilities， 我們有些道德能力，人也 有 more abilities， 而猩猩 或者老虎咧係冇呢樣嘢嘅，佢唔會識 make more judgement 嘅，或者佢唔會有所謂 more guilt 嘅道德上面，佢老虎食咗人咧，老虎唔會翻屋企慚悔嘅。就我 suppose 啦 ，suppose 啦，你唔好質疑我，就是、子非老虎焉知老虎之，慚悔啊！即係我暫時當呢個講法啱嘅先。OK， 即係第二人就係人係有 rationality 嘅能力，即係人係有理性能力，所以我哋可以咁樣傾偈。我哋今晚我當下我好邏輯地將我嘅講法俾你聽，人你能夠知道我講緊咩嘢，人你嘅心入邊可能懟緊我。嗱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做緊咩啊？其實我哋係運用緊我哋嘅理性能力同埋我哋嘅道德能力去進行思考、進行對話啊嘛 ，thinking 啊嘛，係咪？嗱，所以其實我哋係有呢啲 abilities 嘅，而呢啲 abilities 咧係需要 develop 嘅，明教冇問題啦，係咪？即係呢啲能力，即係點解我哋需要教育？即係點解我哋話教育好重要？係因為教育能夠，即係教育唔係因為唔係教育目的，而咩咯？唔係洗我腦啊嘛。即係呢個係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嘅諗法，即係教育就係洗我腦、洗人嘅腦，又令你服從佢。教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我相信喺好重要嘅就係令得我哋呢啲人之所以為人嘅重要嘅能力，能夠得以 fully develop。當呢啲能力透過教育、透過公共生活、透過討論，當呢啲能力咧係透過唔同嘅 activities 能夠而家去 develop 嘅時候咧，我哋會話。我哋喺一個好特定嘅意義上邊咧，我哋係更加似人啊，係咪？所以我哋更加能夠將人之所以為人嘅獨特嘅地方，能夠呈現出嚟或者 view 出嚟。嗱，呢個我哋所講啊，人係有呢啲咁樣嘅能力。OK， 呢個係第四樣嘢。OK， 第五樣嘢，人係需要人除咗人要滿足我哋嘅 biological meaning。但我拿了 need 我們需要麵包，我們需要飲水，我們需要吃飯，需要居住，但人同時是需要什麼呢？我記得杜斯妥耶夫斯基，即是在卡拉馬佐夫的兄弟那本書裡面的其中那個叫宗教大法官的 chapter 裡面，大家有個機會回去看看，那裡面他講了一句 很的精彩的說話，他說人之所以需要宗教，就因為人不是僅僅需要麵包，即係人同動其他動物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食飽就夠，人係需要 meaning， 人係需要價值嘅，人係需要意義嘅。咁問題就係我哋嘅意義，即係我哋諗下我哋自己，問翻我哋自己，其實我哋每日都追求緊自，即係我哋透過唔同嘅追求去實現你自己人生嘅意義啊嘛，係咪？咁所以點啊？我想講就係，其實人係需要意義嘅，即係需要需要透過唔同嘅 projects。透過不同的追求去賦予你生命的意義，所以當我們說我們是在一個 good life， 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在 good life 的時候，很多時候跟我們說我們要有一個 meaningful life 是透過息息相關的，就是我們的生命需要有 meaning， 而個 meaning 不僅是透過物質去給我們的，是需要透過價值，需要透過宗教，需要透過文化，所以為什麼在座各位今晚會來這裡呢？ 你認真想想，因為你覺得這樣有 meaning 嘛，然後問為什麼有 meaning 呢？你又不要幾吹下水啊，坐下大碟啊，睇下賭馬啊，做咩都好啦。點解要嚟呢啲啊？因為你覺得咁樣係有意義嘛。咁我再追問你，點解你覺得呢個活動本身有意義咧？其實你再追問下，你發覺咧，其實隱隱然咧係牽涉到你一種對自身嘅理解嘅。其實你唔係你做嘅決定唔係 accidental 啊嘛，因為出邊落緊大雨嚇、今日又星期五，你本來可以好多嘢做嘅。所以其實你嚟緊呢度咧，其實你係同你嘅 self identity 有關嘅。你是某種程度上你跟你自己自我理解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以及你想過一種什麼生活是相關的，譬如你想成為一個真文青的即我不知道這個是否很文青的活動，或者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香港，你覺得是一個 active citizen，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香港的公民，你不覺得 你要看不起那些只是掛著飲飽食醉的人，你覺得除了那些之外我是需要關心公共事務的，我覺得需要自己的生命需要有這些東西，即我想說什麼，我想說的是其實 你看回自己，我們自己每個人做的每一個決定，如果你慢慢問回轉頭，其實有一個背景，是有一個很闊的價值的背景去 make sense of 我們的 decisions， 或者去引導我們的生活。那些背景是什麼？那些背景就是我所說一些 values， 一些 meaning 的東西，那些剛才就牽涉到我們的世界觀，我哋嘅價值觀啦，諸如此類。OK， 我淨係講呢，so far講呢幾樣嘢先。我想講嘅就係、 我講緊幫人做咩啊？我想講就，如果我哋要過一個 good life， 其實我哋係需要有一啲 common 嘅嘢嘅。嗱，啱先我所講呢幾樣嘢咧，我理解係啲好 common 嘅嘢，即係話我唔理你係一個基督徒啊，一個回教徒啊，一個無神論者。我想講嘅就係呢啲嘢咧，如果你喺我哋生活入邊，呢啲嘢如果冇辦法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如果係冇辦法呢啲嘢如果唔存在嘅話咧，我哋嘅 life 咧都係某個意義上面咧都係會係好缺失嘅。我哋嘅生命咧都係活得唔好嘅。咁呢個唔係你主觀意志係喺個腦入邊話我中意啊，我覺得係咯就可以係嘅。啱先講，如果我哋嘅基本需要得唔到滿足，如果我哋嘅社會關係係好惡劣嘅，我哋嘅社會關係體現唔到一種equal recognition， 彼此的認同，建立不到基本的信任。如果我們沒有這些 social relationship 的話，我們的生命是會很 miserable 的。如果我們的生命裡面，剛才說，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社會裡面，是沒有辦法，就是我們的社會單元到單一到沒有辦法給予我們生命意義，沒有辦法令得我們去追求不同的 project， 不同的信仰，不同的 ideals 的話，我們的 life 很難說是算好的。我們最多可能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存在，或者我們的生活裡面很多很美好的東西不存在的。如果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理性能力、道德能力是沒有辦法 fully develop， 透過教育、透過各種各人的參與，如果我們這些能力沒有辦法 develop， 我們會是怎樣呢？我們最多就停留在一個很低層次的存在，明白嗎？就是說我可能你都說我們都是人，但我說那種這樣的生存的狀態，我們很難說得上那種一種好的人作為人的一種的生存狀態。OK， 呢個係我想 argue 嘅。嗱，等陣如果你唔同意我呢啲 conditions， 你可以 challenge 我。但係只話我嘗試 put 一個咁樣嘅平台俾大家咧。下一步，如果有呢幾個東西，就去到我最後嘅結論啦。咁我哋需要一啲乜嘢嘅政治？即係話，如果呢啲條件係令得我哋活得好嘅一啲必要條件，唔係充分條件啦，即係唔係話有啲嘢就一定好，又話冇呢啲嘢咧？我們的生活很難說得上好。那這些東西，現在我想argue的就是，這些東西其實跟我們的政治是息息相關，是跟我們活在一個什麼的制度裡面是息息相關的。這些剛才我所說的條件絕對不是一些 personal 的 choice， 絕對不是一些靠你個人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全部都是需要跟我們活在一個什麼的社會政治制度之下是扣緊的。此話何說呢？我舉三個例子，這三個例子呢，我相信跟香港現在當下大家的憤怒是最息息相關的。我覺得香港人現在最覺得最悲傷或者最憤怒的是因為三樣東西你實現不到嘛。第一，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的社會充滿各種各樣的 social injustice， 你覺得我們的社會充滿各種各樣的不公義、貧富懸殊、機會不平等、樓價 高昂、貧者而貧，富者而富、我相信我們很多的不滿是對於我們現實社會的社會資源分配的不滿，是吧？這個第一點。第二就是我們感受到香港的很多的核心價值是一個崩塌的狀態，我們原本享有的很多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我們所講的基本自由、基本權利，我們覺得我們越來越受威脅，包括出版自由，所以我們銅鑼灣事件就這麼興，包括新聞自由，包括學術自由，包括言論自由，而且包括我們的結社自由。你會發覺這些自由對我們會覺得很重要，而我們越來越覺得這些自由越來越受到威脅嘛。這是第二點，我相信很多人不滿的原因。第三件事呢，就是我們很不滿的，就是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嘛，是不是？我們的社會制度裡面呢，我們一直追求 democracy， 但我們一直都實踐不到。 OK， 我覺得這三件事，如果你問我呢，香港人有很多不滿，這三個呢我歸結為三個呢，是其中我們最不滿的或者最擔憂的東西。 OK， 接著我會問這三樣的價值，這三樣的東西 social injustice、 freedom 和 democracy， 究竟跟我剛才前面所講的這些 good life 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講到的話，我就將今晚的結論可以 argue 出來了。我先講第一點先，關於所謂 social injustice或者社會資源分配。剛才我說嘛，人是需要一些 basic need 的，即是人在社會裡面我們是需要一些基本的需要，而那些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就會活得很淒涼。 我相信呢個大家唔需要講，香港你大家都好明白嘅。你住喺籠屋入面，住喺劏房入面，然後你窮你一生之力都買唔到一個三百尺、四百尺嘅單位嘅時候，你好難話我好 happy 啊，我好幸福啊咁樣噶嘛。又或者你想象下，如果香港冇咗醫療，即係冇咗而家公立醫療服務，全部由市場去決定嘅時候，你可以想象下香港好多嘅人就會因為佢冇錢去求醫，你明唔明啊？即係香港而家冇咗公立醫院，你知道香港而家90%嘅住院服務咧，其實係由政府提供嘅住院服務。如果冇咗呢啲所謂公共醫療，你仲可唔可以話我哋過緊一個好 good 嘅 life 咧？香港而家樓價好高，但我哋大家亦都意識到香港其實係有30%+嘅人咧，接近40%嘅人咧住喺公共房屋入面嘅。啊，如果香港冇公屋嘅時候，呢啲人點算咧？所以大家嘅 argument 好清楚啊嘛，即係大家嘅 argument 我想講就係話，我哋需要一啲基本需要，需要醫療，需要房屋，需要食物，呢啲都係我哋嘅基本需要。但你發覺呢啲基本需要咧，都唔係 available 喺度嘅，唔係取之不盡嘅。嗱，呢啲所謂嘅資源咧，全部都係有限噶嘛。呢啲資源全部都有限嘅，土地係有限嘅，醫療係需要錢嘅，房屋係有限嘅，教育係有限嘅。即係所有呢啲 resources 咧，其實都係有限，唔係供應無限啊。嗱，如果供應無限咧，我哋唔需要拗政治啊。譬如空氣咁樣，空氣對我哋好重要。但我哋而家未去到傾需唔需要點樣分空氣啊？譬如今日我吸完呢啖之後，你就話你唔準，你吸得太多啦，係嘛？點解啊？因為我話我吸完之後，你都繼續吸啊嘛。即係我喺呢個火入面，雖然空氣比較混濁，但我哋都未即係話你明唔明？即係話空氣係好重要，但因為佢 unlimited， 即係供應係無限嘅，最起碼 up to the moment， 所以我哋唔需要傾點樣分配佢。但你會發覺我哋喺生活入面，我哋大部分嘅資源咧係需要點樣分配，而怎樣分配呢？是沒有所謂中立的。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制度裡面，譬如市場，市場不是一個什麼叫做看不見的手，市場不是一種離開政治以外的東西，市場本身或者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特定的制度。這種的制度就是因為這種的制度呢，就會導致香港今時今日，譬如我們的堅尼係數去到0.5幾，我哋好有香港有700,000人入面，有超過100萬嘅人咧，係活喺貧窮線之下。嗱，呢啲咁樣嘅狀態，我想講下，其實都係一個特定嘅制度造成嘅。即係我哋嘅制度，只要我哋嘅制度改變，或者我哋嘅社會資源分配嘅制度改變咧，我哋每一個人所謂 living well 活得好嘅狀態咧，就會因此而改變。所以我想講就係、是。見面我想講咩啊？呢個就第一個 argument。我想講就係、是、你活得好唔好，同你啱先我所講基本需要能唔能得到滿足息息相關。而呢啲基本需要能否得到合理嘅滿足、公平嘅滿足咧，係同我哋嘅社會制度相關。所以政治同 living well 係咪切割唔到啊？當我哋去問個社會制度應該點安排嘅時候，係咪冇辦法避免或者冇辦法翻到去一個我哋所講嘅？啱先我所講嘅呢啲條件，呢個係第一個 argument。第二個 argument 就係自由。自由點解咁重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認，其實我諗呢個問題諗咗好多年啊，一直都好希望好認真寫本書關於呢個問題。其實我其實問一個問題就係香港人，其實可能每日都會問嘅，或者你哋自己心目中有個答案嘅，就係點解自由咁重要？點解自唔單止係點解唔係好抽離嘅問，係好 relevant 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自由對我哋好重要，對我哋自己好重要，重要到一個地步咧，你會覺得如果香港冇咗自由，或者香港呢啲自由越嚟越少嘅時候咧，你會直接覺得我哋自己嘅生活嘅質量，即係我哋嘅 quality of life 咧，就會嚴重受損。嗱，我相信好多人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而家我的問題就係點解個背後嘅理據喺邊度？我覺得呢個咧唔係咁容易講嘅，雖然有好多唔同嘅 argument。我俾幾個 argument 出嚟，即係傳統上面有幾個 argument。譬如啱先有講，譬如你想你調翻轉，你想就 如果一個沒有自由的狀態，我們會是怎樣？你想想一下，我們有一天我們香港的自由越收越窄，明白嗎？就是遊行集會又不讓你參與，政治上我們已經沒有了，就是民主自由，我們即選舉的自由我們已經被人剪了一大半，然後你想想一下，我們的新聞自由現在也是越來越少了，又 再減少一點，到有一天我們的宗教自由可能都會受到限制的。即係話，你想象一下，我哋因為自由唔係一個 either or， 即係自由係一個 matter degree 嘅 concept 啦。所以你可以想象香港而家自由一攞一路少，一攞一路少嘅時候，當佢少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其實我哋嘅生活會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咧？或者我哋個人嘅生活嘅處境會係點啊？嗱，我哋要問呢個問題，因為神是俾咗答案嚟噶。嗱，咩叫做自由？自由當然最 basic 嘅諗法就是自由咧，就係唔受限制，係嘛？或者自由，我想講就自由係一種咩嘅狀態咧？自由係一種狀態，就係佢能夠免受一啲限制，而能夠去做我想做嘅嘢嘛。自由最基本意思就係佢唔會受到警察或者唔會受到其他人嘅限制，而我可以追求我自己想過嘅生活或者我想做嘅嘢。OK， 咁所以最直接嘅狀態就係一個冇自由越嚟越少嘅狀態，或者一個極權社會最 miserable 或最差勁嘅狀態係咩咧？就譬如第一，我哋冇辦法過我哋自己想過嘅生活。嗱，呢個最直接，大家冇人否認係嘛？我哋冇辦法過我哋自己想過嘅生活。譬如我想做個基督徒，可能喺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極權社會，我哋冇辦法做個基督徒。我想去參加一啲團契，去參加一啲 association， 我發覺喺一個冇自由嘅社會入邊咧，有機會睇韓國有一套電影叫做《逆權大狀》，大家睇過？逆權大狀嗰個故仔做咩啊？就講緊一班細路仔走埋一齊，好似我哋而家咁搞個讀書組啫嘛。又搞個讀書組之後，就話佢哋係讀啲離經叛道嘅東西，就將佢哋就話佢哋宣揚共產主義思想，就拉佢哋坐監，接受各種各樣嘅酷刑啊嘛。即係個故仔係咁樣。即係你想講嗰度，如果有一日我哋都冇咗，即係香港，即係我哋已經連呢個咁樣嘅空間都唔存在嘅時候。即係呢種咁樣嘅自由，即係呢種言論嘅自由、集會嘅自由或者結社嘅自由唔存在嘅時候，我哋嘅生存狀態會係點咧？我想講你，我哋見到會，我諗大家都唔需要多講，你會見到就你嘅生存狀態就係你有好多好重要嘅東西係被 block 咗嘅，即係冇辦法去實現你自己，你冇辦法去 develop 你嘅能力。即係啱先講話，人之所以為人咧，就係充分發展你嘅理性能力同埋道德能力啊嘛。你想想一個沒有自由的狀態入面，定一個洗腦教育的狀態之下，一個完全沒有思想自由的狀態之下，你想想我們會是一個什麼人？就是我們的理性能力是充分地完整地 被 壓制了下去，然後我們的能力沒有辦法 fully develop 的。所以當我們的能力沒有辦法 fully develop 的時候，嚴格來說就是我們不是一個 free persons。 這是第二件事呢，我想說的就是沒有自由的狀態是直接影響我們的生命的質量的。另外我最後講一件事是我這一兩年體會很深的，而我發覺我在看很多哲學家的關於自由的論述裡面，就包括 Walsh 啊、 J.S. Mill 啊、 Isaac Berlin 他們都沒有講到一個 point， 而這個 point 我發覺是很重要的，而這個重要是跟我的個人經歷很息息相關的。我講一點這個故事一下， OK， 一如所料，我講得太長了好快啊！個故事係咁樣嘅，我咧就有個微博 account 嘅，你知道微博係咩咧？就算你唔想，即係類似 Twitter 咁樣，喺大陸嘅，即係新浪。咁我過去呢幾年咧，過去嗰六七年咧，其實我估我係香港其中一個咧用得微博最多嘅人嚟嘅，即係話即係我係攞微博作為一個教育平台，我將我上堂嘅 course outline放上微博給學生參考，我將我幾乎所有的文章免費呢就放在微博裡面，就給大陸的年輕人 去讀樣。所以對我來說，微博呢是一個即是除了 Facebook 之外呢，對我來說是更加重要的平台呢，去跟很多即是跟我所理解的一個 community 人呢去交流、去討論、去相處的。咁你哋可能唔知道咧，就微博有人嘢叫做微博小秘書嘅。微博小秘書做咩咧？就佢係全程24小時咧，係會監控我講啲咩嘢嘅。然後咧，我講嘅任何嘢咧，如果唔啱聽咧， 佢係隨時會將嗰段説話咧會 block 咗佢 ，delete 咗佢。而家高明到咩地步呢？就係、是、我擺一段嘢上去咧，全世界所有睇唔到，而我自己唔知嘅，而我以為嗰啲以為啲人睇到嘅，即係你係唔知道你其他人睇唔到嘅。但係咧，微博有好多唔同層次嘅 censorship 嘅，最高層次嘅 censorship 咧就將你成個 account 咧燒咗佢。嚇、啊，譬如黃耀明啦、何韻詩啦、黃之峰嗰啲號啦，你睇上微博，佢哋曾經，譬如黃耀明咧，曾經係有過百萬嘅 followers 嘅，後來咧就因為雨傘，你知道啦，就將成個號咧取消咗。第二個層次嘅 censorship 咧，就叫做關小黑屋。關小黑屋係咩咧？就將你關喺，即係點講啊？就將我 block 咗喺嗰段時間入邊，你唔可以講嘢。你不可以評論，不可以轉發，不可以發言，就將你關在間屋入面，即係話你徹底地失去講嘢嘅自由，同埋交流嘅自由。而最好玩嘅地方咧，其他人唔知嘅，你係唔知嘅，佢從來都唔會俾解釋俾你。你唔知點解無啦啦俾人不關咗事啦，你唔知幾時咧會放出嚟。最好笑就係其他人，即係你身邊你所有嘅朋友咧，佢就見到你冇發言啫嘛。但佢唔知道你再冇機會同佢啊！對唔住啊，我俾人關小黑屋啊！你乜你唔得嘅，你冇呢個講嘢自由。嗱、啊，我咧係經歷咗好多次呢啲關小黑屋嘅經歷。因為譬如六四時期，我會擺啲相上去，咁我就會俾人 block 嘅。劉曉波前一排咧，即係我話我要悼念劉曉波咧，係會俾人 block 嘅，即係會俾人關小黑屋嘅。但我想講咩咧？我想講第一次嘅經驗，就我後來我就比較習慣。我第一次俾人關小黑屋咧，我發覺係好辛苦嘅，係我以前唔知啊，即係我以前覺得，即係我見到其他朋友俾人關，或者其他朋友消耗咧，即係俾人成日 cancel 咧。我講多一句就係，我有啲朋友咧係好鍥而不捨嘅，鍥而不捨就話佢俾人消咗耗之後咧，佢哋就開個新 account， 就叫做轉世。即轉世，即轉第二世。我有個朋友叫做郭依華，清華大學社會系嘅教授。佢轉咗幾多次世啊？轉咗200多次。真噶！你而家你上網你查，又用各種各樣嘅方式，即郭依華轉世一、轉世二咁樣一路轉世落去，然後就不斷咁俾人 cancel， 俾人刪，然後佢鍥而不捨繼續。然後另一個朋友叫做蕭航，嚇、啊、係中國政法大學嘅。亦都係因為佢係異見分子咧，又係俾人燒咗，然後佢就不斷咁轉世。我就冇咁樣嘅能力嘅。如果我成日都覺得有一日佢 cancel 咗我咧，即係燒咗我咧，我就唔會轉世嘅，就一路永日就消失噶啦。即係我有呢個心理準備。但我想講，我俾人關小黑屋點解對我？我先話，其實我一路都見到我啲朋友俾人關，因為嗰個唔係我啊，想講，所以我從來都唔會覺得哎呀好同情佢，最多講我好憤怒，但我冇一種切膚之痛。我在第一次被人關兩個禮拜小黑屋的過程入邊咧，我充分體驗到自由的可貴。在那兩個禮拜入邊，我發覺咧，我係經歷一種咩感受呢？就係、是、我發覺我好似突然間咧，我係被我即係嗰個生活嘅世界對我好重要，你明？即係好似上 Facebook 咁，突然間你發覺有一日咧，你完全上唔到 Facebook， 你冇辦法再同你啲朋友交流。然後你見到最搞笑就係、是、你見到其他人嘅慶功，你係見到其他人慶功彩烈嘅討論。但你是不可以參與的，又你想插一腳落去，喂，你講錯了咁樣咧，你係唔可以俾你講嘢嘅。跟住你見到篇文好精彩喎，我想轉發，你係冇得轉發嘅，即係話你隱形咗，你俾人為你 exclude 咗你，即係話你本來生活喺一個 community 入邊，你被一個強制性嘅力量，完全冇交代、完全冇理由之下咧，佢將你排斥出去，將你從你最 intimate、最親近嘅生活世界入邊咧。將它排斥了出去，然後呢那種是一種什麼感受呢？就是用我林鄭的說法，這種是一種 disconnect， 就是它是 connect， 我經歷一種 disconnect 的感受。而 disconnect 的感受我發覺呢，以前的政治作家呢，我說其實沒什麼人說這件事，就是我相信他們沒有這種 disconnect 的，就是 voice 啊，在這裡的生活自由世界裡面呢，他們從來都沒有經歷過這種被排斥的感受。而剛才我說這個我想說自由，我可以體會到自由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人是 social being， 人的存在呢 係需要同我哋生命嘅世界一啲好重要嘅 sphere 咧，係需要 connect 嘅。即係我需要將我自身咧，同我哋所生活嘅 社會世界咧聯繫啊。而冇自由嘅狀態咧，係等於將呢啲聯繫咧割斷咗。而當你被割斷嘅程度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發覺你活喺一種好無助，然後你會覺得自己好孤立，然後你生命入邊最重要嘅東西咧就 not available。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影響直接影響我哋嘅生，即係我所講我哋嘅幸福，係影響緊我哋嘅 good life 嘅。明唔明我想講咩？呢個就係我第二個例子，我想講就係自由點解同 good life 咁重要？因為如果冇自由嘅話，其實我哋冇一定相當程度嘅自由嘅話咧，我哋係好難講得上我哋有一個 good life 嘅。所以自由唔僅僅係一種抽象嘅權利，唔僅僅係一種所謂嘅政治制度。我想講自由係對我哋每一個潛在嘅人咧息息相關。我哋冇咗呢啲嘢咧，in the end受損㗎，我哋每一個人。而嗰種受損咧，係唔係可以用經濟利益，唔係可以用其他嘢去彌補嘅？係當你長期會喺一種不自由嘅狀態入邊咧，人之所以為人嘅啲好重要嘅東西咧，係會失去的。所以現呢個身，我話我哋有足夠嘅理由點去反抗極權，或者我好認真咁講，因為我覺得生活喺中國大陸嘅同胞，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好不幸嘅狀態。即係雖然佢哋好多人感覺良好，嚇、啊，即係大國崛起啊！啊、我哋啲淘寶又好犀利啊！嚇、啊，我哋啲微信支付又好勁啊！嚇、啊，即係香港人咪叫做港撐啊！但係即係我想講就喺呢啲繁榮，所謂嘅繁榮嘅背後，其中一個好大嘅缺失就係佢哋冇好多好重要嘅自由，佢哋冇辦法享受。而呢啲冇辦法享受嘅自由咧，係會令得生活喺嗰個狀態入邊嘅所有人咧，其實都係會被。點講啊？即係佢嘅生命係唔完整，喺佢生命好重要啲嘢咧係攞走咗嘅。而最悲傷嘅地方係，你長期生活喺嗰個狀態入邊嘅人咧，其實你未必意識到嘅，即係你未必意識到自己嘅生命係唔完整嘅。人你以為嗰個生存嘅狀態就係最好嘅，甚至更加悲傷啊！就係即係我經常都受到，每日都受到微博好多五毛啊其他人嘅嘲笑，就係覺得即係你有乜咁巴閉啊？嚇！即係你啲自由完全我係唔需要嘅，即係佢仲會嘲笑嗰啲幫佢揮霍自由嘅人，即係正如劉曉波，即係最悲傷嘅唔單止係佢俾人判刑死啊嘛，係佢好多嘅同胞一啲都唔同情佢，一啲都唔感激佢，又以為劉曉波咧先係異類傻瓜，又自以為自己活得好好啊嘛。呢個係第二樣嘢，我講自由同 good life 之間。而是自由和 good life 和 politics 之間的關係。 OK， 第三點最後了，很快。第三點就是 democracy， 這個也是我自己經常都會 puzzle 的問題。即我很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對於民主的理解，或者我們對於民主的想像，就是投票，是吧？然後就四年選一次，或者我們一人一票選特首。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因為我們覺得民主就等同這件事。我覺得當然民主很重要，就是選舉，這個沒問題。但我真係好多人覺得民主嘅生活、民主嘅社會就等同於四年選一次。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我哋應阿盧梭當年喺法國就嘲笑當時嘅英國嘅人，佢話：你哋以為自己好自由，你最多咪四年入邊自由一次啫嘛，即係有一日你係自由嘅就嗰日投票嗰日，其他時間你好自由咩咁樣啊？即係我想講就係，如果我哋理解民主就只係等於四年選一次立法會議員。然後我哋好多時候覺得我哋自己又唔會從政嘅，我哋永遠都唔會做立法會議員，或者我甚至覺得政治好邪惡、好醜陋嘅。咁所以好多人會覺得其實民主有乜咁重要？即係民主同我哋嘅生活有咩咁關係？只要選出嚟，只要我哋而家中共精英夠精英，我哋揀咗啲好嘅領導人出嚟，咪夠咯？我做乜嘢咁堅持一定要選咧？甚至選出嚟，可能你選咗陳水扁啦，選咗馬英九啦。你睇台灣係咪？即係選出嚟啲人又唔見得佢哋生活都好快樂咁樣。我想帶出咩問題？即係我想講就係當下我哋過去呢幾年，我哋大家都好努力咁去爭取真普選。其實我哋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都要問翻我哋自己，我哋為什麼要爭取真普選？真普選背後對我想真普選對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嘅 life 有幾咁重要？或者我哋 imagine 啦，如果有一日香港真係有普選啦，香港人真係可以 又一人一票選特首，全民特首選立法會議員啦，係咪我哋就覺得好幸福咧？係咪我哋就一勞永逸嘅問題，香港今日面對嘅問題就解決咧？我相信絕對唔係嘅，係嘛？台灣啲人都好痛苦嘅。台灣有咗民主之後，你會見到大家嘈嘅即係示威啊抗議更加多嘅。所以有一日香港變成台灣咁有民主普選咧，絕對唔等於我哋嘅所有問題解決咗。但有一點我嘅問題就係、是。台灣和香港的人的生活有什麼不同？台灣的人和我們香港人現在都覺得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面生活的人和一個譬如我們現在是一個不民主生活的狀態人，我們的 quality of life 有什麼分別？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分別，最重要的分別就是他們的國家是屬於他的，他們的社會，他們覺得那個社會是屬於他的，他覺得那個社會他是有份的，他覺得他是，他覺得每一個公民，他覺得就算我那票幾咁微弱都好，就算我那票選出來的未必就是我，最後選出來的人未必是我 心目中想要的候選人都好，但是他跟我們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得參與。有得參與和沒得參與有什麼不同呢？有得參與就意味著，對我來說意味著我們作為一個平等的公民，那個 community 呢是屬於我們，那個社群，我們所說的政治社群是我們有份的，我們不是被排斥出去的，那個社群的最重要的政治決定是我們 我們是一個 participant， 我們覺得自己是 belong to 那個 community。而我們現在在香港生存的狀態，即 我以前在雨傘裡面我經常用一個講法，就是我們是一個異鄉人的狀態。我不知道大家你們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沒有民主的狀態，或者這 幾年很多人在香港被剝奪了我們的政治權利的時候，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經歷一種受屈辱、恥辱、羞辱的感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但 我自己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現在面對的狀態不僅僅是說、選了出來有民主之後經濟發展會怎樣後果，而是說我們沒得參與，我們被排斥出去，這個地方明明是屬於我們的，但我們是完全沒有份有 say 的，這種這樣的狀態呢是令得我們有一種很恥辱，令得我們有一種不 at home 的，令得我們有一種被排斥出去的狀態。而我想說的就是這種狀態是令得我們活得很不快樂，這種狀態令得我們活得很不開心。這種沒有公共參與、沒有公共生活的狀態呢，是 damage 我們的 quality of life。 OK， 總結即我剛才講了三個例子，我將今晚三分鐘時間做一個 summary。 前半部分我講今天前半部分我講我們活在一個什麼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是一個公共的沙龍，對這個城市和對我們自身的重要性。然後今天第二個主題我想 articulate 的就是說政治，所以活得好的政治的意思是說活得好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 care 我們自己活得好不好，如果我們假設這個前提成立，我就說我們絕對有理由 care 我們的政治好不好。政治不是 in this sense， 政治不是身外物，政治不是只是一小部分搞屎棍需要處理的東西，我們一出世就會在一個政治社群裡面，而政治社群本身公不公正、合不合理，它能否滿足剛才所說的那些 conditions， 基本需要能否滿足，我們有沒有基本的自由，我們可不可以有公民參公共參與的生活，我們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能不能夠 fully develop。 我說這些全部都跟我們的政治息息相關，而如果我們見清楚這一點的話，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令得我們的世界變得合理一點。就 那些令得世界變得合理一點，就不應該只是一小撮的人的工作，或者不應該只是那些所謂槍打出頭鳥的那些公民抗命者的工作，而 suppose 在理念上最起碼跟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是息息相關的。 OK， 所以我希望我在這裡呢就將我想 argue 的一個論述一個 argument 呢比較完整地呈現出來，至於大家同不同意呢，那就有待大家的批評。多謝大家。 的自由討論。 熱情贊助。 哇！我哋俾掌聲 Vincent。我要講兩句 Vincent 先，即 Vincent 係你大家知道佢，我第一次見佢嚇咗一跳嘅，即係冇諗過咁後生嚇。就佢係26歲嘅啫，又但佢已經喺香港嘅咖啡界入邊鼎鼎大名，即係話佢10多歲開始就精心醉心於在乎呢個咖啡。嚇咁咧就 真 係 好 咁咧就 用呢個字 係咁，所以佢係非常之難得嘅一個人。然後今晚提供一個咁好嘅空間，俾我哋咁多人可以享受一個咁好嘅環境嚇，我哋要俾啲掌聲嘅。我都要俾大家要明嘅，我俾啲掌聲牛津嘅朋友啊，今晚其實係林道群啦，林道群大家都知道，就係之前我喺 Facebook 介紹過，就係我哋見到所有牛津嘅出版，其實都係林道群喺度做主編編輯嘅嚇。咁然後在座仲有幾位牛津出版社嘅朋友，其實係做咗好多嘢。你見到後邊有我啲書嚇，呢個大家可以買嘅。嗱，如果你想買咧，就可以買嚇。即係我哋今晚唔係目的，唔係要 sell 書嚇。OK，anyway 啊。我哋自由討論好唔好？好。你回應一下我，得啦，講下你嘅感受啊，各方面。OK， 今日咁樣先係似沙龍啊嘛。嚇。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我係Jack， 咁就喺呢一個中大哲學實習 嘅。OK。 不過MA 啫。 我知道。 上次都聽過。你 arrange 啊呢一個劉創福老師同埋 霍偉雄， 係啊， 即宗教嗰方， 係，所以就要 知。 其實我覺得有大部分一部分人咧，可能佢嘅諗法咧，同你係有少少衝突嘅。 好多人添。 係啊，應該係，因為就第一個諗法先啦，就係你話即政治同埋一個 good life 係息息相關。我諗好多人會諗調翻轉係諗政治同 good life 咧係最好割裂添。點解呢？因為我覺得政治係一件很醜陋的事，因為其實講政治背後其實要破解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一個利益的妥協嘛。你去到利益的妥協的時候，一定要是講緊就係要可能是一些犧牲自己的利益，或者對達成長遠的利益。那這些這交涉呢，其實呢是很老人和很困乏的。所以就變成其實很多時候啲人呢，如果學你話齋，即係佢哋係要一啲最基本嘅需要，可能就係一個好嘅住屋啊，或者係一啲好嘅一啲嘅最基本需要嘅話咧，好多人會諗咧個 model 係乜嘢咧？係新加坡個 model 啊， 即係只要政府咧可以俾到一啲最基本嘅需要俾你嘅話咧，你就唔好再咁多機構啦。係，所以咧，我覺得咧，你嗰個講法咧，對於喺新加坡嘅人嚟講咧，我相信你有100%人都唔會認同你。 OK， 冇問題啊，好問題。Jack 係嘛？係。咁我先回應你啦。第一點就係你啱先最後尾，你一開始想同我講就話，好多人覺得政治係唔重要，或者政治越少理嘅就越好。但你最後講新加坡嗰個例子咧，其實恰恰證明咧，政治係好重要嘅。即係話其實新加坡嘅人，只不過如果佢反駁我，佢同我嘅 argument 就唔係佢覺得政治唔重要，佢只係話佢覺得新加坡嘅改革政治咧係比我想追求嗰種政治重要。明唔明我想講咩？即係話，其實新加坡嘅而家嘅新加坡嘅人都係活喺一種特定嘅政治制度之下，或者叫做威權法治又好，或者一啲有限度式嘅民主制度又好，佢覺得嗰個制度係好啫嘛。咁所以我哋argue嘅問題就唔係唔要政治，或者政治唔重要，而係要落到去具體拗就係邊一種嘅政治，邊一種嘅政治制度嘅安排先至合理嘅。嗱，我諗個問題係因為咁樣呈現出嚟。得唔得？然後第二點，我想順便回應埋嘅就係、是，政治當然有好多醜陋嘅地方，即係話即係喺政治現實嘅政治嘅操作入邊，即係我哋當然會見到好多醜陋嘅地方啊，即係暗殺啊、屠殺啊、壓迫啊，啱先你所講各種各樣嘅奴役啊，各種各樣嘅剝削啊，其實喺我哋現實嘅生活入邊係發生緊嘅，但係。即我想在現實政治裏面有很多醜陋或者不好的地方，很多 evil 的地方，但正正是因為這樣， 而正正因為咁，令得我哋活喺嗰啲醜陋嘅制度之下嘅人好悲慘，而我哋先至希望嗰個制度變得好啲啊嘛。而啱先我講嘅就係、是，你會發覺人咧係冇辦法離開制度，即係話我哋現實上面，我哋冇辦法每一個人咧都離群索居，每個人都活喺一個自己嘅世界入邊。我哋冇辦法，我哋一出世就活喺一個制度入邊。所以個問題就唔係要唔要制度，而係問緊我哋要一種乜嘢嘅制度，同埋要一個點樣好啲嘅制度，正公正啲嘅制度。即係我哋問嘅問題喺呢度。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政治有好醜陋、好邪惡嘅一面，而我哋正正希望個制政，希望改變呢個狀態。跟住當然有啲人會問，有啲人會質疑我嘅啫，即係你呢種咁嘅講法講就好理想，但係咧就太過離地或者唔著地嚇，即係呢啲就典型嘅左膠思維啊！即係我呢幾年都俾人即係鬧得唔少啊！即係啲東西。咁我其實幾個回應嘅，順便回應埋呢啲都係對我嘅批判。第一，我想講嘅第一就係、是、你現實喺度望翻香港人呢幾年或者咁過去嗰二十年，香港人喺度爭取緊啲咩先？即係你唔好講，你唔好理我講啲咩，你睇翻香港人自己一次又一次上街，或者香港好多人鬧得我最兇狠嗰啲人，其實佢正正對個世界好不滿啊嘛，佢覺得個世界好多剝削。覺得呢個世界很不 fair， 很不公義嘛。所以我想講就係，其實香港人啱先我所講啊，我哋過去咁多年，我哋話我哋捍衞香港人核心價值，我哋話我要命運自決，我要真普選，甚至話我要香港獨立。嗱，呢啲所有嘅性格訴求係咩啊？呢啲所有訴求全部都係道德訴求同埋政治訴求嘛。你都係 appeal to 一啲訴求，然後話如果香港實現呢啲價值，實現呢啲理想。香港就會變得比較好啊嘛，所以實際上，當我哋鬧其他人去講道德嘅時候，你諗下，其實好多時候你係冇辦法避免咧，其實你都係用緊一啲道德嘅 language 或者 appeal to 一啲道德嘅 values 咧，去證成係合理化你所追求嘅嘢。嗱，你想象下，如果你冇呢啲 values， 冇呢啲 ideals 嘅話，你會剩低啲咩？你話政治係冇 ideal 冇 value， 我講啊，政治就係赤裸裸嘅權力嚟嘅啫咁樣。嗱，如果你 hold 一種咁樣嘅立場嘅話，我會問，咁你有乜嘢理由去投訴中國？你有咩理由去指責梁振英鎮壓我哋？你有咩理由上街？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如果政治就係邊個大隻就邊個話事，邊個有 power 就邊個話事。如果你話呢啲叫做政治現實主義嘅話，如果你接受呢種咁嘅立場，咁啊呢個梁振英就話咯，係啊 ，exactly， 我就比你權力大咯。習近平就我 power 喺我手啊嘛。所以為了我的利益，我就赤裸裸地壓制你，不讓你有普選，我就拿催淚彈應付你，對付你。所以你有什麼理由說我不公平？我和你的立場一樣的，就是我們大家都是政治現實主義，我和你的不一樣，就是你無權無勢，我有權，所以我做什麼你都不應該投訴我，就是 to be consistent， 就是如果你真的一個 consistent 的，你一個 consistent 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你是不講道德的話，你是沒有資格，你沒有 standpoint 去投訴那些壓迫你的人的，所以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有一天我比你權力更加大，我就可以用更加粗暴的手段去報復回來，即合理的立場應該是這樣的嘛。但我想想，我說實際上我們不是這樣，實際上我們正正覺得他們這樣對待我們，雖然他有槍有炮，但他們這樣對待我們是不 fair 不公義不合理的嘛。所以我想說就是，如果我們沒有這些這樣的理想，如果你沒有這些價值，其實你站在什麼位置去 complain， 你站在什麼位置去 condemn 那些壓迫我們的。所以個問題就不是我們不需要道德，不需要 values， 相反就是我們需要好好地將我們自己所真心相信的價值很清楚地 articulate 出來，又令得其他人見到那些價值的重要性，而不是咁輕散地就話嗰啲嘢好離地，嗰啲嘢係冇用嘅。咁即係最後當然就係話咩叫做有用啊？咁即係即係點樣先叫做有用？啊，當譬如我哋今日咁樣坐喺度傾呢啲嘢，叫唔叫做有用？嗱，你問我咧，我真心覺得咧係好有用嘅，而且係好重要嘅。咁 點解咧？呢、這個就留待後面再傾下，因為我一講就半個鐘啦，我俾其他人講下，其他人有冇問題？ 我想問我嘅 iPhone， 咁我都係社會學出身，即係我聽你咁講，我覺得即係上咗一堂好好 lecture 啦，亦都好認同你講，即係尤其我間院校講嘅理論與實踐並重啊嘛。即今日我哋嘅 talk， 今日我哋討論公共空間嘅討論，其實好重要就係幫助我哋去打破一啲思潮。思想思維咁樣樣，從而我哋可以去即係去諗到一條出路。不過我自己嘅職業，我做即係我而家畢咗業啦，我職業做地區工作嘅。再簡單啲講，即係從政。係啦，即係喺我哋社區接觸到嘅社群，可能今日走出呢棟門口去到北角，你接觸到嘅街坊，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嘅思維模式就係由。起點一直就跳到終點。我哋今日所做嘅就係，我哋今日唔係講起點，唔係講終點，係講過程。正正係咁樣樣嘅時候，其實佢哋望唔到終點，但亦都不願意去討論過程嘅時候，佢哋會就會呢一種咁樣嘅心理狀態，佢哋會就會衍生咗一種嘅絕望出嚟。其實望唔到終點啊嘛。但亦都唔想去望下個過程係點樣樣，即係有時候。即係喺呢個角度，你覺得其實點樣去 motivate 大眾，或者去參一齊去參與呢個公民社會嘅討論？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到好重要咯，你一開波嘅時候，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似乎係社會上嘅大多數都唔認同呢一個係好重要。 OK， 你只係覺得你快啲爭取到終點啦。 好，我回應你啊，好好嘅。其實你今日呢個問題，其實我成晚所做嘅嘢就係想去回應呢樣嘢。即係我上晚想 argue 或者令大家睇到一樣嘢，即使而家離開呢個班房，出去出邊即係英皇道咁樣，即係我對住啲人，即係我想講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啱先講咧，好似貌似好似好書齋式嘅，貌似好抽象嘅 values， 我話如果我哋願意睇清楚呢個話咧。我話我哋所謂嘅權利、所謂嘅自由、所謂嘅民主、所謂嘅社會公義呢啲嘢咧，其實係同我哋每一個人，甚至最重要就係同啲所謂底下階層嘅人咧，係最息息相關嘅。呢啲嘢唔係淨係書齋入面，唔係淨係啲所謂中產先至會值得 values 嘅嘢。因為最喺我哋所謂最受壓迫嘅人咧，正正係呢批人。所以我想講就係，如果我哋能夠見得比較清楚嘅話咧，咁個 motivation 咧就係會出到嚟嘅。即係當然我相信我相信理由咧係可以 motivate 人嘅，即係人見清楚啲理由就會令得，如果你嘅觀念改變，或者我哋嘅想法改變咧，我哋就會有機會，社會有機會改變，因為我哋嘅行動咧係有，即係呢個可能有，可能其他人會嘲笑我離地啊。我覺得人嘅行動咧，相當程度上邊咧係由我哋嘅觀念去推動，好簡單啫嘛。我哋兩個禮拜第日兩個禮拜前，我哋大家好多朋友在咗啦，出嚟上街咁。你問大家點解你會上街？點解其他人喺星期日嘅時候去家庭樂啊，做其他嘢飲茶，你就要無啦啦係嘛？明知道乜可能短期見到效果都冇嘅，其實咩理由 motivate 你喺咁大熱嘅天時走出嚟去行咧？咁即係其實你只要簡單問呢個問題，好明顯因為你基於一啲 values 啊嘛，你覺得。呢、这個制度太離譜啊！你覺得政府嘅做法太過分啊嘛？你覺得佢歪咗離咗你啲底線啊嘛？然後你覺得咁樣做咧係覺得要出聲啊嘛？係咪？即係話其實輸到頭來，你係唔係基於啲好 accidental 嘅 design？ 你係基於一啲 values、一啲信念，然後你覺得嗰啲信念咧係需要透過行動去表達。OK， 嗱呢個我想講呢樣。然後下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覺得我你或者其實好多朋友具體工作入邊。就可能很多人覺得有種無力感嘅，就啱先你所講嘅，大多數人都唔係咁嘅啫。你見到即係尤其你面對緊一啲地區工作，見到其他人嘅時候，嗱我兩個諗法啦。第一個諗法咧就係唔使太悲觀嘅。其實你應該問我咧，我覺得香港人已經係好，即係又會俾人嘲笑嘅。香港要俾啲掌聲自己。如果你有足夠嘅歷史視野，我想講下，如果你有足夠嘅歷史視野睇整個世界嘅。抗爭運動其實你會意識到香港人是很犀利的。前幾天即係前兩個禮拜係咪？即係 New York Times suggest 就應該俾諾貝爾獎俾嗰位三位 坐監嘅朋友，即係資豐、周永安同埋阿羅冠聰，我覺得唔係講笑嘅。我覺得佢哋完全 entitled 同埋 deserve 咧，係攞呢個 Nobel Prize。你諗下，我哋面對緊全世界最勁嘅極權政權就係中國政府，我最唔好叫極權都叫威權啊嘛，威法，即係最重要的一黨專政嘅政體，全世界就係我喺我哋隔離。而香港一個咁細嘅城市，在過去咁長嘅時間入邊，俾人成日都話我哋冇關心政治啊，我哋經濟獨物啊，我哋係文化沙漠啊，香港人淨係識得揾錢。然後你喺咁長嘅時間入邊，我哋嘅幾多人鍥而不捨地去 fight 去對抗？你諗下，黃之鋒一個中學生，可以引導一個延續兩年嘅一個反國教運動，而係最高峰嘅時候可以，你如果大家記得係咪？最高峰就十幾萬人喺政府總部集合。你諗全世界有冇中學生？有一個中學生嘅僆仔，而家仲係廿歲都未夠，你話去引導一場咁樣嘅社會運動，然後後來更加唔使講後來嘅醫生。嗱，我想講就話，其實香港嘅公民社會已經係好成熟。然後我哋譬如今晚我哋咁樣投其技咁講一個咁抽象嘅哲學題目，我哋可以有百幾五百，差唔多一百人可能坐企喺度傾傾，即係你唔好以為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嘅嘢。其實很不正常。其實你去，就算你去台灣，你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那麼多人去坐得傾的。又我想說的，譬如在雨傘，你們有沒有想過雨傘？根據中大的調查，整個雨傘運動裡面，其實參與雨傘的人其實是超過100萬。即是他說，整個香港人口大概有 30% 左右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佔領期間，是參與佔領運動。而那個叫做公民抗命運動。而公民抗命在2013年戴耀廷未提出呢個 idea 之前，絕大部分香港人其實根本不知咩叫 civil disobedience。其實我哋香港有百幾萬人一起參與咗一場，講得唔好聽咧，係反政府、顛覆國家的社會政治行動。又喺呢個過程入邊係冇人死亡，然後我哋係非常之 decent 嚟做呢樣嘢。嗱，即係我想講咁多啫，即係話我啱先講就係我想幫大家打下氣咁樣。我就其實我即係話我哋身在其中咧，我哋有好多個挫折，或者我哋覺得一事無成咧，我哋覺得好似咩都做唔到。但我想講就係你望翻啱先我開始你講我歷史就，其實我自己真心覺得我哋係一個歷史嘅關鍵時間，或者我相信二十年、三十年之後望翻轉頭，我哋呢一代所做嘅嘢咧，就算將來失敗都好咧。就算三十年之後咧，我哋嘅命運更加悲慘都好咧，我都會話其實我哋係好漂亮，即係我哋香港人所做嘅嘢係好漂亮。我哋即係呢班即係走喺最前面嘅人係值得我哋尊敬。即係呢啲人我從來即係你知道，其實我都公開講，我即係將來就算俾人打小報告咧，嚇，即係或者啱先我講，我過多兩年俾人召我去檢討咧。我相信我都是這樣說，但我們是，即是我想說回應你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悲觀，其實我們的社會是變的，其實很多人是 aware 的，很多人意識到，即是我們，你們這一代，或者年輕一代，譬如跟我讀書的年代已經是 fundamental 的不一樣，即是其實已經改變了很多，即是你們，即是我們新一代年輕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公民意識，對這個香港的歸屬感、認同感，還有他願意為這個社會而付出的東西，你老實說，我們老一代的香港的老一代人是想都沒想過的嘛，即是香港的老一代的人是覺得慚愧的嘛，即是如果真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即是 你看到現在，你看看周永康、羅冠聰他們入獄之前寫的那些東西，即是我認真說，你看周永康寫的那篇文是不會比劉曉波《我們有敵人》那篇寫得更加差的，即是把他拍在一起，我會覺得是同樣精彩的，即是所以所以我講多一句，我自己深信啦，香港將來一定係會走向民主化，或者香港嘅民主化咧係呢個係不可逆止嘅。而我自己都覺得咧，中國早晚咧都係會民主化的，唔理中間幾曲折都好，即係我有這個信念。當然如果這個 case 我的信念，我這個意識是錯的，那我們是會 面對緊一個 dark age， 即係話我哋可能係會即係如果香中國喺可見嘅將來唔係朝住一個逐步民主化、唔係逐步自由化嘅方向發展嘅話咧，咁我哋係會好悲慘嘅，就因為一個咁龐大嘅力量，一個有話中大中國而家變成一個大怪獸，佢以前可能冇 power， 但佢而家係擁有無盡嘅 power 嘅時候，如果佢冇轉型或者佢唔能夠變成一個民主嘅國家、民主嘅社會嘅時候，咁我哋可能會即係包括香港，包括整個世界嘅政治秩序啦，係可能會面對一啲好難避得嘅後果。咁出現呢個 sense， 既然我哋身在當下，我哋又避得唔到將來嘅歷史，而我仲係多少相信歷史係人創造嘅。我唔相信歷史決定論嘅。咁所以冇乜得解救嘅，就係、是、即係我之前講嘅講法，就係前鬥，即係同佢糾纏落去，即係盡量做多幾多幾多。 周教授， 系 Chris 中學教師， 嗯， 好多謝你用一個咁宏觀嘅角度鼓勵我哋。但我估其實我哋而家在座好多人咧，其實內心都仍然係好無力嘅。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因為頭先因為你嘅 argument 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係 common ground， 啊、 而我哋往往就覺得，我相信我哋呢度在座嘅人都幾有 common ground 嘅。但係出到去，或者舉例兩個禮拜前喺六合道，好有 common ground 嘅，我哋一落到地鐵。一望下月台周圍嗰啲人，我哋就覺得冇 common ground 啦。咁於是乎，我哋好多時候就開始諗點解會咁啦。而其我唔知道在座嘅人有咩答案啦。而其中一個我諗幾流行嘅答案就係民族性、 啊。 中國人天生係唔多中意公義、自由同埋民主。即係頭先你講嗰三大元素。 好， 好嘅。我就想問一樣嘢就係、是，你相唔相信有民族性？ 當然唔相信啦。因為如果相信嘅話，我哋自己命都好大鑊嘛。即係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哋都係中國人啊嘛，我哋。可能有啲唔係啦，當係啦。呢句説話唔好。即係如果我哋假設，即係如果按你講話係咪呢個即係當年魯迅所講嘅國民性啊之類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呢樣嘢嘅話，咁我哋點樣自處先？咁我哋都係屬於呢個民族一部分。咁當下你或者我或者在座啱先，或者我以上有百幾萬人，或者仲有好多其他嘅朋友，咁佢哋都唔通佢哋就即係如果民族性係決定咗，即係如果有一日叫做民族性，因為我哋屬於呢個民族，所以我哋命定咧就會只能夠。係嘛？即係奴性啦，好 submissive 啦，唔 care 呢啲 values， 好明顯唔係啦。因為我哋用緊我哋自己嘅行動同觀念去否證咗呢個咁樣嘅講法啊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咁，我哋都有好多嘅例子，包括我哋啱先講香港由1989年爭取到而家，然後你有台灣嘅民主化，然後你睇中國大陸由89年之後一路一路嘅爭取，從來未停止過。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冇呢樣，又我相信。如果中國假設中國有一日係更嘅進一步開放，令一個社會更加自由嘅，我相信我絕對相信中國係會出現好精彩嘅電影導演，出現好精彩嘅作家。即係話中國而家今時今日好多嘅死氣沉沉，或者好多嘅奴役嘅狀態，係因為制度令得我哋嗰啲我哋個自由嘅能力冇辦法發表出嚟。呢個第一點，所以我唔即係我絕對覺得呢啲係 ungrounded 嘅。第二就係、是，即係啱先你所講嘅就係、是，我唔知係我過度樂觀嚇。我其實好認真講，我係好少有你呢種咁樣嘅無力嘅。我即使我面對所謂藍絲，即使面對本土派嘅唔同嘅同我立場唔一樣嘅人對我嘅攻擊，我有理由相信我係其中一個被攻擊得最多嘅人啦。嚇、啊，甚至啲人話我係咩五毛 UFO 咩五毛之中嘅。FOV 定乜乜嚇，即係有各種各樣嘅稱呼啊！即係我想講係，我話即使面對呢啲咁樣嘅東西，或者面對好多同你立場唔一樣嘅人，即係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咁點咧咁啊！咁我覺得其實冇乜啲乜點啊，就係你盡做咯。即係你希望啱先講你特別你係老師，我係老師，或者我今晚。我又冇收錢嘅，我下個禮拜就要開學，我翻去有啲 call 收啦，啲未整嘅，我成晚喺度，即係成晚坐喺度同大家傾成晚，即係做乜啫？你想，即係你問我有咩冇為乜啫？你同我講，即係佢又冇收錢係嘛？ 即係為乜啫？你其實就係做呢樣嘢。即係話，即係我諗我都多少有啲信念就我話，如果我哋呢個社會，我啱先講就係，如果我哋冇辦法講道理，因為我哋連即係如果我哋是站在對呢一方嘅呢種自信都冇，因為我哋覺得如果我係啱嘅，我係可以用好清楚嘅意願去說服你。如果你反對我，唔該你用啲好清楚嘅理由去說服我。即係如果我哋呢種啱先我話呢種公共沙龍咁重要的意思就係話。我哋正正喺呢個咁嘅場合，同 Facebook 唔一樣，就我哋唔係為奴取利。我唔會講一句説話都有機會俾人懟嘅。又我係接受你懟我，又你懟我咧，你冇後果噶嘛。然後我冇得block 咗你啊嘛。即係我想講，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呢種咁樣嘅討論，正正係改變緊我哋嘅社會好重要嘅嘢啊嘛。就係、是、我哋至少係我哋坐喺度兩三個鐘。如果有假設，除咗你，即係例如我嘅影響力再大少少咧，你喺你哋其他場合、其他朋友搞唔同嘅沙龍。如果有啲藍絲蘇科藍絲請我去講，我好樂意同佢跌碑嘅嚇。咁你咪懟翻個轉頭咯。咁我唔會即係冇人會話你自己 uphold 就係 truth， 即係冇一個人可以話你自己 uphold 就係絕對嘅真理。乜嘢係比較合理嘅？即係我相信就係、是、即係我哋所謂學術嘅精神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乜嘢係合理嘅，咩係比較啱嘅，係需要透過一個 free discussion 一個 public 嘅 dialogue 嘅過程入邊，我哋相信嗰啲嘢又出到嚟。由我哋希望一個比較 decent 嘅 society， 希望點啊？即係呢啲比較健康嘅力量慢慢長大，然後咧就將嗰啲所謂不理性或者所謂唔健康嘅，即係只問立場、只問利益、只問權力、不講理由嘅嗰種聲音或者嗰種風氣，慢慢會少。即係我希望，如果我哋嘅社會一路路成熟，一路路成熟，咁你諗下個社會就會轉嘛？社會有機會轉變嘅情況。而我啱先再三講嗰陣。如果你望翻睇翻我哋，如果你有少少歷史嘅視野喎，你望翻我哋過去呢咁多年，我哋香港人做嘅嘢咧，即係我同你擺喺世界任何一個，你睇翻政治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政治發展咧，我哋做嘅嘢都係好犀利嘅。我呢個唔係歸功於我，我真係講話所有香港人其實一路做嘅嘢其實好犀利，而我哋唔值得我哋覺得一沉即係拔起，或者覺得所有嘢都係不可為。我覺得啲嘢係發生緊，即係話。我哋嘅轉變其實當下其實發生緊，而我自己唔相信。如果你問我咧，我總係相信一樣嘢嘅就係人嘗過自由嘅滋味之後咧，係好唔想會再翻去被奴役嘅狀態。我覺得呢個係近乎人嘅本性啦。我唔係好相信人咧係自甘於被奴役。所以你問蘇科，你香港出面有啲所謂藍絲嗰啲咩？我相信如果有得揀，好多人都會覺得有得選擇。佢個生活又比較自由。即係我啱先我想講，我相信我今日所講嘅理由唔係淨係對你哋有效，或者某部分人，我相信自由對所有人都重要。一個有信任、大家互相幫助、彼此信任嘅社會對大家都重要。由我哋嘅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嘅社會。對所有人都重要，甚至對有錢人都重要。即係我覺得完全係有理由、有學術嘅理由、有經驗嘅證據話俾大家知咧。我講緊呢啲嘅重要咧，就唔係因為你開一個立場所以重要，而係話基於一啲合理嘅理由，我哋可以講到俾人聽呢啲嘢點解重要。如果啱先我嘥成晚時間，就想 demo 説俾大家聽。呢啲唔係僅僅係立場而已，而我哋可以講到一個理由出嚟。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好。 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然后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您的这个演讲，然后就想说过来听一下。 你怎么称呼？ 姓戴。 啊，姓戴，你好。 对，然后可能很抱歉，我的粤语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普通话提问。 啊。 就是在中国，我们朋友就会说，在中国不能活得太清醒，然后就要借用鲁迅先生那句话，就是说。就先绝望了，再在绝望中奋斗。然后，因为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明显就感觉到言论的收紧，包括像一些视频网站 ，B 站上面的很多外国视频下线， 对， 可能是说，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这段时间就觉得很抑郁。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自媒体或者媒体，发表了很多文章来去反抗这些现象。然后但是呢，发了又删，然后大家又写又发，然后发了又删，直到这个号被封掉，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 这种就是一个怎么说，大家都觉得很抑郁、很绝望的一个时代。但是同时呢，但是我们也在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六四运动，然后巴拿马文件各种，墙里面不让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是同样这个社会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是1984和舆论至死并行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是一是就是通过娱乐方面还是很发展很快，大家的关注点可能就不在政治上。 对。 然后1984就是导就是你就不能自由的发表言论，但是呢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又比较快，大家明显又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提升，所以说我们周边非常多的同学就会认为你们要求自由或者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刚需。 对。 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是你周围的人也无法理解你的一个状态下，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应该就是在这种比较绝望的状态，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改变我们的状况。 OK， 要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我用普通话回答一下。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恰恰也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了嘛，我就是说我刚才有谈过，有你听得懂，就是说我说在比如在大陆很多人觉得比如经济越来越发展，然后你刚才所讲的陈冠中先生有一本小说叫盛世啊，陈冠中他不是省三亚会台啊，在盛世里面他谈到一个现在中共最厉害的地方什么呢，他就说他给你很多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娱乐的自由，所以呢他最但最重要他给你95%的自由，甚至翻版的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但是呢他那5%的言论自由、角色自由、政治自由就不给你，然后就令很多人觉得已经很自由了，或者说 我有那些自由已经够了，所以你还要去追求你什么政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他觉得你这些人是要么就是破坏社会稳定，要么呢就反而就咒骂他们。OK， 我当然知道这个状态，这个当然是中共有意的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故意的将这些所谓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很重要的自由变得完全不重要。所以你刚才问我在最少在理念上你问我怎么办，我说其中一点我刚才今天我想就是恰恰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将好的生活跟好的政治连在一起，我恰恰就想说你不要忘记说当我们所有的人活在那一种的不自由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会受苦，我们所有人都在某个意义上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我们以为很好其实不好，就是我就是说最少在理念上我们要知道看到这一点，而恰恰说甚至越来越很多人不在意这个或者看不到这个。 OK， 这个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可能你跟刚才那个朋友可能所有人都问这个问题，说你讲的道理我都懂我都同意，那怎么办？其实我可以怎么回答你呢？就是说我就说我当然明白了，我是 说我举个很可能你们没有看过一条，有没有看过他一部电影姜文那部《养鸡堂飞》，因为我叫他养鸡堂飞其实在问这个问题，养鸡堂飞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问题嘛，就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乡镇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个问题，那个恶霸的人压迫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只要每个人都愿意拿起身或者大家一起站出来反对，那个专制的极权就会倒的，但所有人呢对不起我讲广东话，但所有人都会觉得最好就其他人站出来了，好处就大家一起享受，灾难或者 punishment 就是刘晓波啊戴耀廷就是受了，这个就是我们社会转型最大的困境，就是所有人都想做 freerider， 所有人都觉得最好就是 我最好就是有其他人上战场我们就在后面，但我们知道就其实这个问题哇其实就回到我最初的身份就是个 motivation 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理念上面我们见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对好生活的追求其实跟好的政治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见不到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多多少少要所有人以不同的方式呢去参与去改变的话，那这个世界当然很难改变，而统治者当然就很清楚比我们更加清楚大家的心理，所以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令得我们恐惧，各种各样的方式令得我们远离政治， 或者現在我們所當下我們香港面對的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民族思想教育，正正就是消弭或者消減我們這種的不滿。所以你問我怎麼辦，我們就說我們就繼續搞一下沙龍、喝下咖啡、得閒就去、抗議一下，不得閒就認真地去抗議一下，我們在我們盡量做咯。 我今天來呢，我想我姓謝、我寫歌名、我今天來，我想其實我想調回轉、好生活可不可以改變政治？ 可以、 如果是的話，我怎樣去爭取好生活？怎樣將好生活令到政治改變？ 兩體的嘛，我就剛才我講就是剛才你所講的，除得你講什麼叫好生活，我哋唔好講咁抽象啦，我講得最 daily 嘅，譬如好生活話，好生活咧就需要有咖啡咁樣，就教有好嘅咖啡店一個城市。好生活咧有一個城市需要有好嘅書店，我覺得，即係假設文青係需要咖啡兩味書店啊，再有好生活需要好嘅音樂咁樣啊。咁我話問題就係你話你見到其實呢啲嘢咧，呢啲好嘅咖啡、好嘅書店嘅存在，其實係好唔容易噶嘛。即係話喺香港而家咁樣嘅我哋所講嘅地產霸權之下。其實很多這些令得我們好生活的這些 possibility 呢，其實可能很難生存。那你說，即我舉個例子，我想說一下，那我們由這裡開始問的，那你要追求這個好的生活，其實你一樣，你回到轉頭你會見到，其實我們的社會需要一些轉變，或者我們的遊戲規則需要一些改變、就譬如你在台灣或者在韓國，那可能其實他們有很多文化政策呢，是去支持或支援這些所謂的、文化產業的。而那些文化產業我們見到的，或者香台灣你記得成品、成品的故事最好，成品有些商人、那些姓唐的商人，他其實你知道成品出出來的時候其實一路都是蝕錢的，蝕了十幾年，由那個 做生意的那個商人其實一路呢都是 support 他的老闆，最後你知道成品的老闆過身，即是他在端傳媒都有個訪問就講這些，即是我想說就是香港的、有錢人其實除了去支持即是捐款給大學做那些大樓、啊、起層樓、啊掛個名之外，其實我哋即係所有人有冇諗過，其實點樣令得我哋嘅社會啱先我所講比較多元啲，咩文化啲，可唔可以支持呢啲咁嘅東西？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即係如果你問落去咧，你會發覺其實對好生活嘅追求咧，其實都係牽涉到我對於我哋整個嘅生活環境嘅改變，而生活環境嘅改變當然同政治係息息相關。OK， 我哋問多一個問題好唔好 ？OK， 係。 剛才即係講到話要一個好的公共空間俾人討論，但係其實我自己本身我有 man 啦，咁我本身都係讀 social policy master 喺呢度嘅，咁但係你會發現原來好多人去公共空間都係喺啲細有啲學識知識，佢出到出去香港嘅社會裏面，大家都係揾錢。你怎樣去感染這些人，去令到他們會有一個思考，因為其實每天上班放工上班放工就是賺錢，賺錢來就這樣就 Okay， 我覺得不是這樣我都賺錢啦、我都很緊張錢，我都不需要這樣去、區分的，我想說人追求一個合理的生活，一個好的經濟條件的生活，正如剛才說天公地道，不需要覺得這件事是、就 低人一等或者覺得什麼，但我說第一就是這件事是沒有衝突，我們追求好的生活其中一個條件剛才說，就是我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因為我們的社會資源分配比較公平啲啊嘛 ，OK， 即追求呢樣嘢，而同時我哋啱先講就係你同時我哋去參與你所謂公共生活，呢兩樣嘢冇一個必然嘅衝突。 但係點樣去推動？因為嗰班人就係、那個 concept 就係不斷咁揾錢，然後去追求佢嘅好嘅生活。 我即最直接嘅例子，譬如我啱先我今開始講，譬如呢種咁樣嘅東西。我估你哋未必，可能你哋在座好多朋友都去飲過咖啡，係嘛？或者喺呢度飲過咖啡，但未必經歷過。譬如今晚咁，我哋喺個 coffee shop 企三個鐘、兩個鐘啦，咁樣去傾嘢。如果你譬如你假設你覺得除咗好攰之外咧，你都仲 experience 到一種美好，即係話喺呢種咁樣嘅討論入邊，我會感受到一種美好。呢啲嘢咪感染，即係呢啲咪感染咯。即係所以我啱先講就係，我希望今晚唔係第一次啊嘛。即係我希望我哋可以，譬如假設大家願意同我做個約定啦 ，Vincent 做個約定。 我哋而家有 個 約定啦。 係啊，即係我哋可以 十月咁樣。 係啊，十月又有一場，十一月又有一場。 咁啊，如果你去帶你啲朋友嚟咁樣，其他人帶其他朋友啦，咁我哋咪一路路慢慢嚟做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如果你睇過我啲書咧，我有一個觀點嘅，講埋俾大家聽就收攏下。我有一個觀點就係喺以上講，而家都講嘅啫，即係個諗法好簡單啫。即係啱先好多朋友都問一個問題，無力感，又覺得做啲嘢冇價值，做咩咧都改變唔到啊！我有個回應呢個講法嘅，我呢個回應咧係喺我一篇文叫做《走進生命的學問》嗰篇文入邊，即係喺作父必書入邊嘅第二篇啊。其中一個好簡單嘅 idea 就係，其實我哋咧係活喺個世界，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喺呢個世界入邊，所以我哋唔係企喺世界出邊，所以我哋係世界嘅一部分。所以咧，我哋改變啦。個世界必然會跟住佢，即係話，譬如我喺呢個 moment， 我喺呢個 coffee shop 入邊，其實我哋改變緊 Bloom Cafe 嘅歷史嘅。我哋今晚坐喺度，其實改變緊 Vincent 呢間咖啡店嘅歷史。其實改變，如果我再講得再嚴重啲，我哋今晚一齊經歷咗呢場東西，其實 in a sense 係改變咗你嘅生命咯。即係當然佢改變。我不是說我很 powerful， 我想說這種這樣的經歷本身 你的生在你的生命的歷程裡面，有一晚是經歷了一場這樣的對話，而那些對話某程度上是令得你又產生一點的衝擊，這個是不是改變？這個就是改變嘛。所以我想說的就是，我想說的就是，我不是阿 Q 安慰自己，我想說的就是，不要經常都覺得要設一個很高的目標，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冇作用咧，就覺得我要有個你先幫自己定一個宏大無比嘅目標，你都實踐唔到嘅。聽日你有真普選嘅嘛，記得後日咧就乜乜落台咁樣，然後咧一改變唔到咧，就覺得每一次嘅遊行都係冇用嘅，所有嘅抗爭都係冇意義，因為嗰個目標唔能即刻實現，因為我冇辦法保證嗰個目標咧即刻實現。但我想講啊，如果你咁樣諗嘅話咧，到後屘你就必然會墮落，由一個好高嘅目標跌落去咧，就係你覺得充滿無力感，就係所講嘅。覺得做咩都冇價值，然後覺得做咩冇價值咧，好容易變成咧就一種虛無嘅狀態，或者我哋好多時候一種顯現嘅狀態。我就話其實我哋唔需要咁樣諗嘅啦，調翻轉頭我諗嘅就係我哋實實在在，我哋知道咩係啱嘅，知道咩係好嘅。然後你係中學老師，你係社工，或者其他朋友係喺其他位，佢係做 coffee shop 嘅。然後我喺我哋自己嘅位置入邊。我哋咪做一啲，即你唔好覺得咁委屈，我想話，即我哋用一種好愉快嘅心情，好快樂去做呢啲嘢，然後做啲嘢其實你係成全緊你自己，我想講就係，即話，即其實最 starting point 係改變緊你自己嘛。所以我從來都唔覺得，譬如我今晚就同大家講，我從來都冇有個念頭就係你要回報我啊，即係好唔抵啊，收翻你200蚊講座費咁樣。即對我嚟講，我唔會有呢個念頭，原因就係我覺得，其實呢樣嘢本身對我都係好 fruitful 嘅。即對我嚟講，我都係改變緊我即我想講就係、是，即你明唔明我都話，因為我哋活喺個世界入邊咧，即使係幾微小都好咧，其實我哋任何嘅一啲 life 嘅 change 咧，都係搣嘅世界有少少唔同。而嗰樣嘢唔係阿 Q 好聲就，你諗下你自己改變咗。首先，如果你自己觀念改變咗，你嘅生活會改變。然後你嘅生活改變咧，我幾肯定嘅就係、是，我啱先講嘅人係 social being 啊嘛。其實你身邊有好多朋友啊嘛，譬如今晚你翻去 Facebook 係嘛？你發個 status 講講咁，咁你嘅朋友就會見到嘅喎，跟住佢就會好奇怪話：咦，點解我朋友無啦啦會嚟呢度嘅咧？咁跟住佢就會諗：點解有啲人會咁戇居或者咁無聊走去聽啲咁嘅東西嘅咧？嗱，佢會有少少連鎖反應。即係我想講就係、是，其實我哋唔該做嘅嘢咧，產生幾大影響，或者我哋寫嘅一篇文章出一本書，產生咩改變咧？其實冇人知嘅。但係最起碼我覺得咩？只要你做了一些事情，那些事一定會打了一點印記在世界裡面，世界其實一定會不一樣，我可以保證這些世界一定是 objective 的世界是不一樣，就算不是 totally different， 其實世界都是會 make something change 的。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令你覺得好過一點，或者其他朋友好過一點。最後我希望不會因此覺得哇很無力啊，做什麼都沒用，我覺得不要這樣想，是啊，最起碼你生活得好一點。OK， 招雲仲有一個。 我其實係忍唔住我自己少少咁收收。 OK， 大聲少少。 我係新界人，我都特登過嚟咁樣。點解咧？係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原因嘅。喺 周寶松發了一篇即使是沒有點名就回應一下石永泰先生的文之後呢，是我整個朋友圈是很轟動的，我即是 PM 我朋友說啊，周寶松出手一下石永泰，然後有整班朋友在不斷地說為什麼我這麼在乎這件事呢，就是在遊行的早上才知道石永泰先生早上接受了有線訪問，就用了一些很重的語氣去批評戴耀廷和批評即是學生，那是很不開心的，因為我知道石永泰他純粹是燒自己的地位和他的權威，我是身邊是見到很多在一些我想是淺忘朋友是開始因為石永泰言論動搖的樣所以會很不開心是見到周先生是願意即反過來燒回自己的 quota 去回應對方我是真的真心是很感動我要澄清翻我是沒有任何負面意思是批評阿石先生的我是很明白他是故意的因為當晚他早上九點早上即是大約早晨是放有線新聞訪問之後呢到了夜晚呢就是開始是明一和明報的訪問就很明顯是見到是故意的即是早晨就特登在有線的訪問就是很延遲地批評戴耀廷他們跟住就到另一個訪問就故意是放一些就話DQ 是很賤啊之類咁樣我很明白是即係點講咧？你企去好似石先生的位咧，你又想講一啲嘢咧，又知道可能會得罪人咧，跟住係要揾啲人嚟制旗嘅，即係佢就即係用一個政治技巧就先揾阿戴耀廷制旗先，跟住就夜晚就想去講一啲即係 DQ 係唔啱，希望政府就即係唔好再 DQ 啲議員啦咁樣。我是很明白這個即是一些技巧的即是一些大人的石都是這樣做但是就是好像就是回去即是剛才那位女生她說回我們很無力那是不是就是個個真的站到那個位就會怕可能得罪人就要用這些政治技巧啊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很重點就是比例原則我就是覺得即是我明白一些大粒佬是要用這些的政治技巧即是兩面討好啊八面玲瓏啊但是這樣是完全是不符合比例原則即是你用多少說話去攻擊鄭平你用不願意用10倍的說話來攻擊中共呢所以我明白就是如果即是你站去上那麼多位你是選擇做石永泰先生還是做周寶松先生我是真心是希望大家是以周先生做榜樣這個世界才有可能改變這個就是我的感想多謝 我要多謝招雲但我要講幾句他招雲我認真講招雲是在過去這幾日裡面過去這幾年裡面我最佩服和最欣賞的如果你們知道他在雨傘期間他是一個公民記者沒有任何收入之下然後一路在幾乎是無力不義我相信但如果將來我想我經常都叫他快點寫東西和將那些記錄呢做好即但他經常都不肯聽我說就是我相信 他的見證或者他看到的歷史他在第一手見到的東西呢是很珍貴的即應該可能是整個雨傘運動不單止雨傘，一直去到現在你幾乎令香港所有大大小小的參與論壇不同的派別 的集會呢其實他都是在入面他一方面他是一個公民記者同時他也是非常用功地去將他很多的想法、就是、寫出來跟我們的香港社會入面分享由他在雨傘入面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是他是自愿被拉了四次或者五次的我想是每一次都是拍了照片之后我最记得就是他最后即是12、11号即是我跟他在现场即是拍完之后交低了相机然后自己就自然坐低被人拉我觉得这些是很即我没机会跟招雲讲这三次话但我想今天这个场合是很适合其实我们即要多谢其实更加要多谢他即是他帮即係幫我哋呢個社會其實做咗好多嚇、啊，即係完全冇 personal interest， 而且係好了不起嘅事情。我俾啲掌聲佢。 我大膽，你有冇嘢講？ 有㗎，我主場。 你講。 俾少 少權。OK， 俾啲掌聲啊！再一次俾啲掌聲。 咁樣講啊，我有少少沉氣。講翻我所初想開咖啡，我諗都係一個政治嘅絕望嚟，即係我哋。曾經我都很投入政治，中學的時候，等下讀劇歷史，歷史入面你會知道政治有很大的無力感啦、絕望性啦、贏者就勝者為王，歷史係點樣寫嘅咧？我哋好清楚。咁啊點解開咖啡咧？就係覺得其實我哋行出個社會，我哋可以追求政治上做到嘅嘢就好有限。咁我覺得不如我退而求其次啦。咁究竟我哋做另一個角色，點樣對個社會？叫做到啲嘢，或者對自己個人又會開心啲，咁我於是就所謂做咖啡，我哋朋友仔中間咧最中意咁樣講我噶啦，你就好啦，你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啊聽得最多啲咁多年，咁但係多謝阿周生今日講啊，幫我開脱咗原來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其實我自己今日幾開心，你話改變咗呢個歷史，我覺得係真的，即係我哋喺做所謂精品咖啡店，我哋好獨立嘅一個小店，但係香港嘅精品咖啡店咧，我哋知道嗰個空間咧用嚟做咩咧？教做咁啊，即係更加賺錢咁正當嘅呢件事。我哋對我哋好生活嘅追求，即係首先我要 provide 到一個好嘅空間俾你之前，我都要教做嘅。咁啊，你問下我同事咧，就會知道我呢排講得最多咩咧？就係執噶啦，成個日喺度講。咁啊好想講就係話其實今晚咁樣，其實我自己係最大感動嘅一個人嚟。即係究竟呢一度嘅空間，我哋除咗交租呢個行為以外，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你話今日大家聚喺度。即係你話呢啲嘢我搞幾多次我都行，即係你話中間有冇錢賺定冇，係咪先？咁但係你話啲同事都辛苦嘅，咁但係大家落雨又打嚟嘅話好辛苦，咁但係我真係好多謝大家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一種我自己會為呢件事覺得好自豪而呢樣嘢我啱啱諗起周生講到我啲台灣朋友咧，我成日對台灣朋友最大的羨慕係乜嘢咧？佢哋講自己嘅土地咧，佢哋係講自己嘅土地，你感受到嘅呢樣嘢。他們跟土地的連結是非常之連結，但我們香港人呢很大多數的朋友，尤其是剛剛講到一些可能比較基層的朋友或者我一般接觸到的客人我們的生活呢，我們的好生活和我們的土地是沒有連結，我們的連結是我們的好生活。但這件事我經常覺得那個感受呢，我一個社會 study 就是我沒有受過任何大學教育啦，但我自己 study 就是我們其實活在一個很大的資本主義陰謀裡面，我哋嘅樓價好高，我哋嘅生活要負擔嘅基本好高，咁於是我哋唔可以冇工翻，我哋冇時間去，我哋一個禮拜正常一個人最多放兩日到一日假，係咪先？跟住剩低嘅時間，你有幾多時間可以去思考其他嘢咧？好少，我哋有雜雜雜嘅要處理。咁啊，剩低嘅時間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消費。咁我哋講我早兩個禮拜同一個做社會研究嘅中國朋友。咁啊嚟飲咖啡咁啊講開，其實而家中國大陸政府最聰明嘅地方係咩咧？佢開放淘寶同埋支付寶啊、微信去支付呢啲系統，因為洗錢太容易，你淨係跌落個淘寶嘅話，你知冇兩個鐘就唔會出嚟。你跌落去，你冇2000蚊，你出唔到嚟。啲嘢話平到不得之了。咁你其實呢一個係令到大家嗰個生活習慣入面咧，我哋喺消費入面有好大嘅。沉迷在入面。咁原來我哋另一個我哋香港人咧，我哋出去食飯。你話我哋我做餐業，我成日都講一樣嘢，我哋香港越嚟越發展啦，但係我哋嘅生活指數係咪越嚟越好咧？係咪我哋品味越嚟越好咧？係咪越嚟越多好嘅食物喺個市場出現？係咪越嚟越多好嘅咖啡出現？大家都面對生存嘅問題，然後將啲更加差嘅嘢拱出嚟，然後大家嘅品味一齊跌落去。OK， 好嘅音樂 ，hit 翻 agenda。OK， 唔講太多。OK， 我有時都搞 live show。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好容許嘅呢個地方 ，OK？ 咁我覺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其實某程度上一種陰謀嚟。咁再講多一樣嘢，小弟真係好後生，我個女3歲。咁琴日翻第一日學，咁我哋一路好避免咧去送佢入去學校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個女咧好獨立，即係佢一個有自己諗法嘅小孩子。一送佢翻學咧，咁佢好暗沉，唔係好講嘢。咁啊，啲老師好搶咁啊，琴日試翻學咁啊，適應下一個零鐘啦。大家可能有小朋友感受過，咁啊做啲咩咧？冇啊，唱下兒歌，出去玩下，自我介紹下，但係好快，快得好緊要。咁個小朋友根本都未適應到， 咁我一班廿個就一聲咁過幾鐘完咗啦，跟住今日又翻去又就一聲完咗，我個女啊乜都冇講過，但佢平時有一個超級多嘢講嘅小朋友。咁你話教育呢樣嘢，其實在座都好多教育工作者，其實我哋咩叫做好嘅生活呢？有時候好怕嘅啫，我哋嘅小朋友到佢哋長大嘅時候，佢哋係咪一個獨立思維嘅？你要睇翻我哋而家行出去，我每日最怕做嘅嘢咧，其中一樣嘢坐的士。一嚟好講，二嚟最驚係咩咧？聽新聞，嗰啲咁嘅電台新聞咧，你每日聽到好多人嘅言論，就係、是、我哋叫背書啦，啲政客嘅背書，一個觀點背30次，不斷去講一啲歪曲事實嘅嘢，其實嗰樣嘢變成真相。我哋而家呢一度坐喺度嘅人，我哋啱啱有人講到個字眼，有識之士。有識之士，係啊，好啊。咁啊，大家仲係識去分辨呢啲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多多少少啦，我唔知道有幾多 percent。但你話去到我哋下一代咧，我哋要同佢哋講話，喂，邊啲係真，邊啲係假，我唔識教佢，即係我唔知點樣去做。即係呢樣嘢對我嚟講係某程度上嘅絕望。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啲嘢，我自己深信點解我會教呢啲咁嘅嘢？你話係咪冇意義嘅咧？冇實質嘅即時意義，唔會即刻有嘅，但係。你話但係窿窿罅罅，我哋捐一捐，我哋再創造多啲窿窿罅罅。我同你講，我而家咁樣做呢壇咁嘅嘢，可能我好多行家有恥笑緊我。絕對係啦，你有嘢你做啦。 我會令到佢哋羨慕你啊！ 冇錯，係啦。第一樣嘢 我哋令到佢哋羨慕你。 跟住我哋唯有撈個圈嚟講啊。 放心， 我哋可能咁樣都係創造一個新嘅賺錢機會嚟嘅。今晚都好多人嚟飲咖啡啊！ 係啦係啦， 唯有咁樣講安慰下自己。咁啊！但係你話呢樣嘢，我哋如果我哋可以感染到多啲人咁樣，我哋做多少少啲無無謂謂嘅嘢咧，你會幾時變到有意義咧？冇人知道，即係冇人知道。呢種討論其實我係好開心一件事，即係所以我約定阿周生，我哋繼續搞，冇問題嘅呢樣嘢。 Okay. 但係你哋約定嚟唔嚟咧，就你哋自己講啦。 OK。我想喺今晚咧有少少歷史性，大家有興趣我哋。book埋一齊影張相啦！ 好，點樣影？ 我哋 哥招雲，我可唔可以將佢 set 喺張台上，然之後俾人企高咁樣 shoot 過嚟？ 好大，唔係。